12岁中国公民。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确认一个中国公民在雪崩中遇难，使馆提醒旅居奥地利和前往旅游的中国公民注意冬季山地户外运动的危险性，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安全措施。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早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啦，6:08的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早上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啊，继续咧都有白卷号小白陪住你哋啦。今日都已经嚟到咧2023年嘅2月6日啦，咁啊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吓。咁啊眨下眼咧，咁啊都已经系2月份嘅开始啦。除此之外，咁啊正月16嘅日子嚟嘅。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啊。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大家都要预。上努力工作啦吓，咁啊出边咧咁啊大致多云嘅，咁啊见到有少少湿气都比较上重啊吓，咁啊好似寻日夜晚落过雨咁，都唔知定系有啲雾啊，因为天文台都话咧早晚沿岸都有薄雾嘅，开始今个星期嘅工作同埋学习啦。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時都可以望下你身邊到底有邊一位嘅朋友伙伴好好地陪伴住你啊！陪你笑嘅人咧，可能好多時喺你身邊都會發現得到，好容易預見得到，懂得。望住嬉皮笑脸嘅你，或者你亦都会抱住一个笑容去到对住嘅人，无论系你嘅客户又好，你身边嘅人边位都好啦，好容易咧都会挂住一个笑容喺佢哋眼前出现。但系最难忘嘅嗰一位，甚至乎可能系真系最明白你嘅一位，亦都可能系陪过你喊嘅嗰一位。所以话到陪你一齐喊嘅嗰一位。可能先至系你呢一世人入边永远都会记住嘅一位好朋友。今日朋友咧多啲相见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点十四分，谭咏麟朋友，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随着外游限制放宽，相信很多人都会计划在春季的时候就会去到不同的地方玩的。通埋关之后又可以去内地那里玩。不同的地方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叫做特色的花草树木的。当然你说喂，我想看樱花，日韩又有，其实内地都有很多很靓的樱花。如果你说、我想留在香港看都有、又有一些新的地方介绍，其中就位于东涌赤角南路观景山的山脚一带的樱花树，其实近日也都见得到是赏樱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了。东涌观景山山脚一带、出现了一片粉红色的花海，盛开的樱花呢、在一个叫360缆车底下可以说哇，望起上来真的非常之靓啊，真的靓到连外国人哇都要走过来一起打卡才搞得掂。如果你要去这个叫做东涌赏樱的秘境都非常之方便，樱花树的位置就在东涌赤角南路观景山山脚的一带，在东涌站乘坐车大概都是20分钟左右就会去到的。另外如果市民也都可以就是乘搭前往机场的 E 车，在一个叫做机场燃料库站落车之后沿车尾的方向步行，并且就行到马路的对面，过马路要小心。好了，转弯就可以见到哇非常之靓的粉红樱花树。现场所见在马路旁边的确是非常之多的樱花树。樱花树不算是非常大棵，不过都开得非常之灿烂。相信现在都还是正值就树的年幼期。如果它他朝有一日咧，就一次过开晒嘅话咧，就茁壮成长之后开晒咧，都可以话系甚为壮观。咁啊，都要等多几年，等啲树咧，即系大啊大啊，咁啊大落去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影到啲咁澎湃嘅一啲嘅照片啊，相当之靓。咁如果你话哦，坐呢个昂平360啊，得唔得咧？咁样？昂平360咧，亦都可以咧，就系俯瞰啊赤角机场同埋东涌湾一带嘅景色啦。咁啊，更加咧就可以到达咧，就系头先提及个樱花个位置嘅一带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选择唔同嘅方式咧，可以去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咁靓嘅樱花树啦。好安静咁样欣赏一下风景咧，绝对系一件赏心乐事嘅事情。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旧。 有谁还苦候？回光照亮污垢。 这首歌曲来自伊人陈卓贤《再见宁静海》。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6:22，室外气温继续18度的早上啊，朝头早的时间咧，今日同大家讲，可能大家都在今日都16啦，15的时间咧，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插埋啲利是啦。有些习俗就话初七嘅，有些就话15嘅，咁但系断估都应该拆晒啦。收到利是固然之开心啦，咁但系剩翻个利是封又点样呢？咁所以咧，又系温馨提示各位亲爱嘅听众。有坊间唔少嘅团体都会举办一啲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动嘅，咁鼓励咧市民就将呢啲用完而且完整无缺嘅利是封，咁放翻入去呢个利是封嘅回收箱入边。咁其实佢哋啲地方啊位置都好便利噶，咁其实都真系各大商场屋苑都会见得到噶。咁去到2月27日为止啊，全港佢哋总共设置咗咧就超过250个嘅利是封回收箱。咁真系遍布港九新界商户、屋苑、商铺同埋食肆噶。今日有环保团体就话到，今年咧预计啊可以咧就回收到800万个利是封噶。佢哋话到喺农历新年之前，咁啊佢哋咧都已经派发咗咧就系新生嘅利是封行动，亦都咧就系并且派出咗196万个，咁啊比预期咧派出咗系更加多噶。啊！佢哋认为市民嘅环保意识咧就提高咗噃。如果派发行动成功嘅话，相信回收嘅行动咧都应该会见到相见，即系按比例嘅效果啊！其实市民咧就可以将完整无缺啦，冇俾钉书机钉过，冇用笔写上过字，亦都咧就系有啲技巧嘅，例如咧就唔好揾嗰啲有生肖图案嘅年份嘅利是封啦，即系嚟兔年嘅。咁大家攞住个兔年嘅咁就去回收就好难搞，除非12年之后再用嘅啫。同埋咧就并不是咧就系用黏贴封口嘅旧利是封，即系有啲就咁摄嗰啲咧，啊嗰啲就我觉得都好啲啊。以前细个咧就中意贴嘅，以前细个咧就会觉得咧即系攞啲水黏一黏嗰个嘅利是封嘅口咧，跟住就即刻黐到，就觉得咦好方便，好快脆咧就可以整完一封。咁但系大咗啦，环保意识提高咗之后咧，因为都谂住啲利是封去回收啊，或者转赠俾人啊，咁啊，所以咧都会用咧就系摄呢个方法啊吓。咁啊，用呢啲嘅旧利是封咧，其实都可以放翻去嗰个嘅回收箱入边嘅。咁啊，等啊明年嘅时间咧，又可以成为咗一个新生嘅利是封，咁啊继续咧就派发噶。其实唔单止咧就即系净系话回收嘅，咁有好多方法咧都可以重用嘅，或者有啲外籍人士啊，佢哋都好中意利是封嘅，甚至乎有外地嘅华人，佢哋亦都咧就系中意呢一类型咧，即系香港啲利是封都相当之精美啊，所以佢哋都好喜欢嘅。咁啊睇翻咧，其实14年入边总共咧就收超过6000万个嘅利是封，咁啊原料等同于咧就系2.4个九龙公园嘅树木，咁所以咧即系。1.1滴嘅累积啊，喺呢一方面，即系环保方面嘅累积咧，亦都可以见到大家嗰个嘅成效都相当之唔错。我哋都要继续努力啦。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结尾的别离，我那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当地时间夜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和晚宴致辞的时候说，沙特阿拉伯在2030年愿景推动之下成为海湾地区强大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亦都正在不断增长。他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和沙特加强双边合作。出席同一場合的沙特阿拉伯投資部大臣說，沙特去年頭三季經濟增速達到雙位數，當地同時定下2030年的時候吸引3.3萬億美元投資的目標，認為中國尤其是香港可以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他又提到當局正是將沙特轉型為全球供應鏈中心，對於中國和香港公司而言將會是很好的機會，可以利用沙特作為一個平台。另外活動期間，港交所和沙特證交所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而人工智能企業商湯科技亦都同當地兩間企業簽署合作意向書。台灣傳媒報導，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國際佛光會創辦人星雲大師昨日離世，享年96歲。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星雲大師辭世的時候弟子都陪伴在側。報導又說，星雲大師在2011年中風之後身體狀況走下坡，近年健康時好時壞，並且需要去到醫院洗腎，有時甚至需要住院。星雲大師1927年生於江蘇省，俗名是李國森，他童年已經出家。1949年星雲大師遷居台灣，並且在1967年創辦佛光山，而他在世界各地創設的寺院道場超過300所。俄羅斯國防部說，烏克蘭計劃進行大規模挑釁，以指控俄羅斯犯下戰爭罪。俄羅斯國防部說，在烏克蘭安全局工作人員陪同之下，一批西方傳媒記者已經抵達克拉馬托爾斯克，準備報導預先策劃的對俄挑釁事件。烏克蘭預謀在克拉馬托爾斯克使用遙控爆炸物炸毀毒品危害防治所和腫瘤病防治所以及第一市醫院，借此指責俄羅斯蓄意轟炸民用設施。俄羅斯國防部認為，烏克蘭發起挑釁行為的目的是要對西方施加更大的壓力，以獲得新的武器和軍事裝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夜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 Louis 王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三十日影星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星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听众听紧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唉，我都未谂到同你讲咩添， 不如我讲啊， 好啊好啊， 你点样可以令到一个人咧一起身即刻醒啊？ 就系收到啲惊吓嘅消息咯。 就是啦，以前呢即是陣間講我哋今日嘅方法呢，以前呢細個起身一定賴床㗎嘛。 係呀係 呀。媽媽叫你嘅方法好簡單㗎啫。叫醒你囉。即係爭在係大聲啦定還是更大聲㗎啫嘛。你留意一下，通常呢如果你係小朋友，即係細到去幼稚園嘅年代啊，屋企媽媽叫醒你呢就會好温柔嘅。唔会大声嘅，特别你 B B 仔年代更加惊大声吓亲你噶嘛， 因为喊咧仲麻烦， 系仲收唔到科。但当你去到小学嘅年代吓，要翻学啦，即系要同叫做外界真系接触啦，就唔系净系幼稚园，你都当系 play group 咁玩啫。 嗯， 咁到真系接触嘅时候咧，咁屋企人咧就会起身啦、啊，起身啦、啊，好大声叫醒你噶嘛。即系惊你瞓过笼啦，又或者等你知道佢严重性啦， 惊你听唔到添啦， 听唔到啦，你出去见人啊嘛，大声啲啦。咁但系咧，你慢慢就会养成一种嘅超能力咧，就系、是、抗拒呢种嘅叫声啊嘛。 哦，系、哦， 跟住咧，点叫你都唔起身嘅。咁但系到几时咧？到你明白啊，你真系要我要出去做嘢、嗯，要出去处理事情。咁你就会啊唔得啦，我都要起身啦。咁、 哦、 但系嗰个根深蒂固唔想起身嘅陋习仍然喺度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教你一种方法啦。 咩咩咧？ 就系、是、起身嘅时候解决一个问题。 吓、 啊，你要动脑筋解决嘅，即刻醒。 吓、 啊，嗱，好似今朝咁样起身解决一个问题，即刻醒啊！ 系我唔好， 系即刻醒咗。即系，因为你都系解决紧个问题啊嘛。 系啊，我都解决紧啦。 你又醒咗， 系啊。 跟住你话俾我听有个问题，我又醒咗。 系又醒咗。 跟住有个问题已经解决咗。 又已经解决咗啦。 嗰啲人会瞓。 皆大欢喜啊！而家 系啊。嗱，撇开呢、這、一个，即系外来突如加入嚟嘅问题咧，咁唔系我平时起身冇问题要解决，咁点咧？所以咧，我有一个习惯，你都即系大家都可以变成即系。有冇方法，即系系咪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帮到自己吓？ 嗯， 就系咧，每日起身嘅时候，如果你仲系赖喺床，你唔想趌起身，即刻俾一条算术题自己计。 咁辛苦？ 唔系计，唔系计啲微积分啦，好简单嘅，即系譬如可能系五加五乘五， 吓， 就系咁样啫。 哦，五加五乘五好易计错，因为要先乘除后加减。 就系啦，即系条数唔系复杂，但系可能有少少巧妙。 系啦。 咁你咪会醒咯，嗱你又唔会好花脑筋去计、 啊， 你又唔会计唔到， 啊、 但系你要用少少脑筋啫，咁你就会即刻起身， 嗯， 即系会就算你哇起身啦、啊、咁样，起码个人都会醒一醒咁样， 嗯，都系啊， 呢、 這 个呢、這个都系我嘅一个小习惯嚟嘅。 系啊，以前细个咧，我记得即系由父母开始咧，对住啲赖床嘅小朋友讲嗰句咧，刺刀啦咁啊。其实头嗰我谂头嗰几个月咧，都我谂头嗰一个星期都仲系好有用。之后咧，佢已经觉得迟到啦。呢句说话咧，即系等于系问啲啫，唔会赶唔到嘅。 系啊， 呢、這个都系冇乜用。同埋而家好多即系年轻人咧，就算grad 咗出嚟做嘢， 佢哋都仲係有嗰個遲到嘅陋習咧，始終都仲係有喺度。 不過咧，如果你話遲到嗰樣嘢咧，父母點樣幫小朋友養成呢一個唔好遲到嘅習慣，其實真係由叫佢起身開始嘅。 係啊， 譬如話，而家大人啊，我哋預時間去到要去嘅目的地，譬如我預一個鐘頭，連埋起身，洗面刷牙咁樣一個鐘頭，咁我咪做咯。但係小朋友未必會用到呢個時間嘅，佢可能會多啲，可能會少啲，所以咧。即係兩害取其輕啊嘛，咁咪梗係預鬆啲啦。所以如果大人預小朋友起身出門口嗰個過程咧，其實應該比你自己出門口個過程預鬆多15至20分鐘叫醒佢就啱啦。 佢哋都中意咪咪摸摸，呢個都係事實啊。 係啊，同埋但係唔好喺屋企咪摸，如果唔係佢又會養成一個喺屋企咪摸嘅習慣。 哦，系啊， 情願預早啲，譬如早咗，喂，你早晨20分鐘喎，早20分鐘出門口。 啊 咁等佢有個習慣咧，哦，原來佢處理一啲事情咧，要俾一啲 cushion 時間自己嘅，咁咁咪 OK 咯。 係我自己小朋友咧，就每日朝頭早都要趕校巴嘅。咁我都知道咧，屋企一叫佢趕校巴嘅時候咧，都係好辛苦噶啦。咁太勁又唔喐啊，跟住又係可能得翻幾分鐘時間先啊，出門口啦，跟住又要行急急腳咁樣。你個人一急咧，其實之後啲嘢。 都会乱啊， 系都乱啊，不如悠悠闲闲做一个即系好嘅 good start 咧，一个好嘅开始， 系啊， 咁个人先稳阵啲。 所以系即系听日开始，你出门口嘅时候4:00啊嘛，就叫醒佢哋啦，咁就啱。 我嘅怨我唔敢。 跟住咧，跟住起咗身食完早餐瞓翻， 系啊，仲惨，跟住更加叫唔醒。做眼瞓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6:43的时间，18度的气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晨光百科今日揭嘅时间，哎呀，揭到呢一版咧都好值得我哋睇，原因咧就系因为同我哋嘅牙齿相当之有关系嘅。咁我哋牙齿当然咧就要好好地锡住佢啦。牙齿有啲咩问题，特别系大人啊，恒齿啊，如果出现咩问题嘅话咧，真系非常之麻烦，随时咧就要种牙又剩啊。咁嘅话咧就费时失事又破财，而且只系换嚟嘅系自己唔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咧，定期洗牙都相当之重要噶，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呢？洗牙咧就系维持牙周组织健康同埋预防牙周疾病嘅重要措施嚟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噶，例如可以咧就系清除牙菌膜啦、牙菌斑啊、牙结石啊。清除一下牙齿表面嗰啲有啲色咧，颜色黐咗喺嗰度嘅，咁可以清洁下佢，恢复翻呢个光泽同埋颜色。啊，仲有可以检查蛀牙同埋牙周健康嘅状况，可以解决埋咧就口臭啦、牙龈发炎同埋牙周病添。一啲叫做牙菌斑啊、牙结石同埋牙周病等等咧，就一啲嘅问题咧，其实都好困扰唔同人噶。咁啊，除咗就因为譬如食烟啦，又或者系刷牙方法唔啱之外啦，亦都可能咧就包括埋啊未定期去到洗牙，甚至乎咧就系检查嘅。咁所以呢啲咧，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啊吓。牙结石咧就系因为日常刷牙未能够将牙菌斑清洁干净，或者未能够按时洗牙清除一啲叫做银沟内嘅一啲牙菌斑。耐咗啦，就会咧就导致蛀牙，或者咧就形成呢啲牙结石啊。洗牙唔单止能够清除呢啲嘅斑啊，更加可以清除埋啲牙结石噶。有阵时咧，当我去洗牙嘅时间咧，咁啊医生咧都会同我讲：，喂、哎，都帮你清洁咗少少啊，你都好好噶啦，睇得出咧。你除咗刷牙之外，都仲有用牙线嘅。冇错啦， 牙线咧系一个非常之有用嘅工具嚟嘅，因为牙刷并唔能够咧就系触碰到你喺牙罅入边深处位置嘅一啲叫做食物嘅渣滓，所以要用牙线每一日咧就清洁。清洁咗之后咧，咁你当你去到牙医嗰度嘅时候咧，真系牙医都会赞你，棚牙都 keep 得几好噃。好啦，洗牙咧到底系点样嘅一个过程咧？咁大家几耐先至洗一次呢？洗牙嘅过程啊，虽然都有水嘅出现啊，但主要咧都系透过超声波啊，将牙结石咧震碎之后咧就清除。呢啲牙医咧就会用牙周刮刀咁去除咧就系牙龈下方嘅一啲牙结石嘅。咁我自己经验啦，咁我自己就两样喺牙医嗰度咧，佢都应该系有用嘅，因为我有听到啲哔咁嘅声，有啲水洗嘅声，亦都咧有睇到佢好似攞住啲嘢喺度刮刮刮刮刮咁断骨，都系呢个用呢个刮刀啊清除我牙龈下方嘅牙结石。洗牙一般建议咧就半年洗一次嘅，咁我都冇半年一次，都要检讨下啦，或者最少一年一次，我都好似有一年一次，以及咧就可以及时清除呢啲嘅叫做牙结石啊，治疗呢啲嘅蛀牙啊，避免咧就之后咧问题先至出现。好啦，洗牙通常几耐呢？其实都唔惊嘅，洗牙都系半个钟，咁都应该搞掂㗎啦。咁外国就可能会耐啲啦。咁但香港呢啲 booking 通常都好繁忙嘅，半个钟或者二十分钟就应该可能开始想抨你走㗎啦。咁视乎个人嘅牙周健康状况而定。咁若果呢牙齿布满咗牙结石或者其他牙周嘅问题嘅话啦，洗牙嘅时间有机会呢係会嚟得更加长㗎。反而若果平时认真刷牙，咁每半年亦都按时洗牙嘅话呢，咁洗牙真係你嘘一声你就走得㗎啦。咁有好多嘅食物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因为呢啲嘅食物咧都真系可能会导致大家容易蛀牙嘅。咁例如一啲，譬如系食物咧，都唔系话唔掂得嘅。建议咧就食完之后咧，都尽可能咧就刷牙，不过都要等一等啊，例如隔佢十至二十分钟之后先刷牙。譬如嗰啲水果干啊、汽水啊。甚至乎是酒精类的饮品啊，咁都有机会咧就容易引起呢啲牙齿嘅问题。咁所以大家咧要好好爱护你哋自己嘅牙齿啊。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你越嘴硬它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谁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融合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你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 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这次合唱的作品来自刘德华，加上吴京《细水长流》，作曲彭飞，填词黄海涛，编曲监制都是彭飞。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7%。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空气都系非常之好嘅。6:52啊，有今日朝头早晨光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又讲讲呢个 IT 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星期一嘅早上有 IT 喎，咁啊有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电话旁边。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想问一问咧，最近 IT 界咧，特别系香港人经常都会用嘅其中一个嘅通讯软件就系 WhatsApp 啦，都有啲新嘅功能，定系佢有啲改革，我哋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咧？ 哦，呢、這个新功能咧，就之前都有见过噶啦，就系、是、可能。当你 send 幅相出去之后，睇完咧嗰张相就会 delete 咗。 嗯，即系啲 message 咯，咁啊有啲软件佢哋都系，你 send 完之后，其实基本上佢都会自己 delete 噶咯噃。 系啊，不过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原来咧其实当你开咗幅相之后，你系可以 cap screen 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所以 WhatsApp 咧今次就话，你唔可以 cap screen 啊。 我 cap 都 cap 唔到啊。 冇错， 因为另外一个软件咧，佢系如果你 cap screen 嘅话咧。就會 send 翻個 message 俾對家，就話啊，呢個人咧睇咗張相，同埋佢 cap 咗圖啦，咁樣嘅。 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咁樣嘅功能啦，咁我都覺得都幾好嘅，因為始終你既然睇完就應該 delete 嘅話，你仲走嚟留底咁擺到明就係、是。唔應該啦，我覺得就 咁同埋咧，有陣時WhatsApp 或者呢一類通訊軟件咧，好多時因為佢哋嘅相片啊或者 video 咧太過佔位，我哋喺節目入邊都唔止一次講噶啦。咁啊，話一個嘅呢一類型嘅 app 咧，佢隨時咧都可能會用咗你嘅電話嚟20GB嘅。相當之恐怖，係啊，咁、 啊、 所以我覺得咧，不如睇完就算啦，有啲嘢咪 delete 咗佢，咪由佢咯。 咁啊，當然留意啦，呢一個嘅。電腦嘅 web 版啦，同埋佢電腦嘅軟件版本咧，暫時未有呢個功能嘅，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啲嘅相片當出現嘅時候咧，佢會要求你喺翻個電話個 app 度開先至可以睇得到嘅。 哦，咁佢係要 update 咗嗰個嘅軟件先至有啊，定還是佢嚟緊先至 update 定係點㗎？ 咁如果你話WhatsApp 嘅話，咁當然係要 update 電話嚇，就當然要update 最新嘅版本啦。咁又至於電腦嘅話咧，暫時未推出嘅，咁所以咧變咗就要等待一下，睇下佢幾時出啦。 嗯，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 send 完張相俾人之後咧，咁啊就發覺張相唔見咗，咁啊唔使驚啊，係因為個版本更新咗啫。咁啊應該係有額外 setting 咧，係可以做翻即係原本嗰個位，或者額外 setting 先至可以啟動呢啲功能嘅。 冇錯，冇錯， 係啦，大家就留意翻、 都係嗰句啦。咁網上都有人講嘅，我攞另一部手機影落去咪得咯。咁所以其實方法唔係冇，咁只不過咧公司即係軟件嘅公司，盡量都係想避免呢一樣嘢啫。 好，咁另外除咗呢一啲通訊軟件之外啦，咁我哋成日都話有好多嘅裝置啊，手提電話又好，或者平板都好，接嘅功能咧，或者接嘅型號。好似都越嚟越多喎， 係啊，冇錯。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都應該知道㗎啦。iPad 咧一直都係密謀緊啊，想整一個摺嘅版本啊。佢聲稱啦，佢就話佢會用碳纖維嘅一啲嘅教位，咁所以咧咁主要佢可以輕啲，咁亦都係硬度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希望可以發布嘅時候睇下有啲咩嘅新嘅發現啦。 我到而家咧都成日覺得摺嘅機或者摺嘅熒幕啦。好似冇咁襟，唔知点解咧？系咪我老土定系点咧？ 嗱，如果你话好开头嘅时候，的确系会担心呢样嘢。咁但系咧，随住新闻嘅报道啊，或者科技嘅发展，你都会见到咧，其实而家嘅教位都真系好硬净啊，系极硬净到真系你觉得因为佢都声称测试咗好多，咁所以变咗咧，嗰啲教位其实真系唔需要担心。至于屏幕啊。 咁因為而家都做到個柔軟度好高，咁所以變咗其實你基本上都唔係話太過打開咗出嚟之後有條痕啊，咁所以我見其實都做得幾好。咁當然啦，售價呢樣嘢其實係最主要嘅因素，所以我見到咧，其實喺街上面，其實我見接機嘅人真係用嘅唔係話太多。 咁我自己都係暫時啊習慣用一啲冇得接功能嘅手提電話嘅，咁睇下會唔會真係對多咗啦，或者覺得個性能真係好，甚至乎可能將來有一款咧，佢係接嘅，而接嗰個功能唔係純粹係接咗佢。而是可能衍生出一些另外新的點子的話，那就可能會令到這個接的動作啊，那可以發揮得好一點，那就應該會轉了。那如果不是暫時都應該不會啊。 譬如可能講到一些那些之前都有講開的一些全息影像啊，那所以如果真的接機的時候入面原來是一個全息影像的投影屏的時候呢，那可能就會有多些好玩的東西了。 咦，是的，或者可能它因為接啊，或者個對角產生了我們視覺的效果呢，就是個錯覺啊，它變成可以裸眼看到 AR 或者 VR 的情況的話呢，那我就有機會呢會去考慮一下將這個接機呢就墮落袋了。如果不是的話，暫時呢個用法都是普普通通，又冇乜特別咧，就未必會考慮之列啦。喂，咁但係另外都想講下iOS 方面咧，有最新嘅 update 版本喎。咁亦都話到咧，佢嚟緊將個手機啦，甚至乎咧會由佢哋而家本身獨有嘅一個插頭轉咗做 USB 嘅 Type C 喎，係唔係咧？ 咁呢一個其實都好快就會有啦，因為之前講過就係歐洲國家啦，因為唔允許呢一個違反壟斷啊，咁所以因為Apple 嘅 Lightning 嘅接口係獨特嘅，咁所以變咗，佢覺得你咁樣嘅銷售方式唔係咁好，咁所以變咗咧，佢話一定要用翻 Type C， 咁所以變咗其實佢都一定要喺今年之內要轉 Type C 噶啦，如果唔係，其實佢都會俾人哋繼續告，咁所以其實佢都唔想去冒呢個險啊，咁所以變咗其實統一都係將所有嘅產品轉翻做 Type C， 其實都係剩翻 iPhone 啫，我相信都係。 係咁啊 ，Type C 嗰個穩定性我覺得都強嘅。其實呢個插頭係咪防水？我成日都想問。 嗱，如果本身插頭應該唔防水，只不過咧佢可能做咗啲手工，就係當佢接嘅位嘅時候，嗰啲塑膠可能做咗啲防水嘅功能，咁先至可以令到佢連接嘅時候係防水啫。否則的話咧，一般都係唔防水嘅。 哦，咁如果你話要潛入水嘅，咁佢應該係外邊咧就可能擺多個質，咁令到嗰個質咧就幫佢唔入水，咁啊先至好喺個水入邊應用啊嚇。咁啊，亦都睇翻咧相關嘅規格啦。咁有啲亦都話到佢規格可能喺個水入邊最多都係一分鐘啊，或者防水撥。嗱，防水撥同防水咧又係兩樣嘢嚟喎，聽眾要留意住啊。防水撥即係可能落雨你唔使擔心，防水咧就跌咗落水你都唔使担心，咁啊两个唔同规格嚟嘅，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头，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好，拜拜。 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二台再见我哋。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去奥地利同埋前往旅游嘅中国公民注意冬季山地户外运动嘅危险性，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安全措施。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夜晚是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台话你知。 我哋公司咧将会有一系列啊新 product， 老板咧要我哋谂方法做宣传啊，唔单止咧本地买家，最好啊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嘅买家。喂喂，你哋有冇啲咩好提议啊？ 有，我哋可以试下登香港贸发局企业年刊，佢发行遍及200个国家同埋地区，全年读者人数超过70万，接触环球读者买家，提供全年采购相关嘅重要商贸资料，系全球实力买家必备嘅采购年鉴，绝对系拓展环球商机嘅不二之选啊！ 我同意，我上网见有啲公司试过登企业年刊去宣传，效果唔错噶。除了可以推广品牌和服务之余，还可以透过杂志吸纳新客源，再配合展览和多媒体广告，多管齐下，帮公司争取最大的曝光率。 听落呢本企业年刊不单止对供应商有用啊，对买家都有帮助啊，可以将商品服务分门别类，方便找到啊嘛，还会有不同行业的资讯，等买家更清楚最新的市场动态。 我们的提议是不是挺好呢？ 记得跟老板说我们有份提议的。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好多人都换了证了，为什么你还拎着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的换证服务将会延至今年3月3号，而领证服务亦会维持至同一日。3月3号后，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停止服务。还未换证的市民就快点透过电话、网上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啦。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 阿妈，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添。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08嘅早上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18度嘅气温啊，出边啊，相对湿度88%，咁啊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直播室入边啊，继续都有白元老小白之外啦，咁啊交通组嘅阿姑都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大致系咪都 OK？ 因为真系越嚟越多，都应该翻晒学噶啦， 都应该系翻晒学噶啦，冇错，咁所以交通都系似翻平时繁忙时间咁样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系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暂时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提翻大家啊，东铁线罗湖站系已经重开，东铁线现正提供来往金钟同埋罗湖同埋落马洲嘅列车服务。咁记得过关之前咧，系要完成内地嘅健康申报，咁详细咧可以上翻去港铁网站睇翻嘅， 系咁啊！至于几多分钟一班去罗湖，几多分钟一班落马洲咧？咁、大家都要揾翻港铁嗰边嘅消息啦。咁我相信都应该系密噶啦。 都密㗎啦。咁讲返咁啱就讲返罗湖啦，咁讲返啲头班车同尾班车。咁、头班车呢就会係每日嘅清晨五点半由红磡，咁清晨嘅五点三十五呢由沙田开出，清晨嘅六点零四分由金钟开出，全部都係去罗湖嘅、另外呢头班车由罗湖开返去金钟呢就係凌晨五点嘅五十五分就已经开出咗㗎啦。咁、尾班车呢就係、晚上嘅十一点零一分咧，就系、去罗湖方向嘅。咁另外咧，凌晨嘅十二点正咧，就系、去金钟方向；凌晨嘅十二点半咧，就系、去红磡方向嘅尾班车。 咁相信咧，即系复常之后啦，关都通埋啦，咁啊，好快脆咧，经济都应该唔使担心。 唔使担心噶 啦， 咁另外咧，咁除咗话今次罗湖开翻之外咧，亦都有几个口岸都开翻嘅，包括就系落马洲皇岗嗰个啦，另外就系新嘅香园围莲塘口岸啦，以及系沙头角嘅。咁但系沙头角咧，暂时只系限于货运车辆经过嘅啫。咁客运啊，暂时系未有住嘅。 系特别少少嘅就系香园围嗰个啦， 冇错， 因为佢都系 新嘅， 新噶，系啊，今次。都是第一日开关喎， 冇错，啱啱睇咗新闻直播啦，已经有第一阵嘅旅客已经过咗啦。 哎哟，好有嘢，嗰边嘅交通其实都好方便啊。 如果系住沙头角嗰边嘅话， 咁啊一出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可以直去呢个粉岭。即係經呢個 highway 啊，咁啊直接去到粉嶺或者過多少少，咁都已經係大埔嗰一個嘅位置。 冇錯，咁另外咧、配合香園圍口岸嘅開通咧，有啲新嘅巴士路線都會有嘅。 係， 咁包括由今日開辦嘅城巴 B 七啦，係由粉嶺站去口岸嘅。咁另外咧有啲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先有，就包括城巴 B 八由大圍站開出，以及係九巴嘅 B 九由屯門站開出。咁呢啲咧就會係二月十一号咧会有第一班嘅车嘅，即系应该系星期六， 系仲有几日吓，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如果即系话唔想搭巴士嘅，亦都有小巴，小巴就五十九号 S 咧就由上水站开去口岸嘅。咁另外即系如果话唔想正正喺口岸搭车嘅，咁亦都会有一班咧就由上水去打鼓岭香园围总站，其实即系过少少，应该过条桥咁样嘅。听闻就 OK， 咁就系九巴七十九号 K。咁呢啲都係有啲係原有嘅，咁亦都有啲係新開辦嘅。 係。 咁另外呢講返落馬洲皇崗啦，皇巴士呢已經係恢復返24小時營運㗎啦。 即係呢個口岸係24小時嘅。 本身都冇錯啦。咁跟住呢有啲短途即係旺角啊、或者係灣仔啊呢啲去落馬洲嘅巴士亦都係已經恢復營運嘅。 係啊，之前呢即係疫情之前見到有好多嘅朋友都喺旺角啊或者灣仔 嗰邊。 係啦，嗰邊去到等車。 係啦，咁嗰啲會開始有返相信會有返啲咁嘅人流㗎啦。 係啦，咁又喺嗰度等車就代表嗰度都係上落站嚟㗎喎。咁啲人又會遊客又好或者市民都好啦，咁經呢一個口岸嗰又直达呢个旺角同湾仔啦， 冇错冇错。咁但系留意翻咧，暂时都系未有城际直通车嘅，即系红磡开嗰只火车。咁、如果真系话要去广州嘅，咁建议都系搭翻高铁啦。 高铁系 冇错。 如果唔系就自己罗湖又再转车。 系咯系咯系咯，其实而家暂时即系又唔使预约啦，都好方便嘅。咁讲翻啦，因为冇限名额啊，所以就唔使预约。另外咧，亦都唔使做核酸啦，除非你喺呢七日内咧系有去过海外或者系台湾地区。咁你就要做翻核酸，咁如果唔系咧，都系唔使做嘅。咁记得如果系真系做核酸嘅，都系四十八小时内，同埋系要俾钱嗰只纸本你先可以嘅。咁另外都系再提翻大家啦，要填翻呢个内地嘅健康申报，系网上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話用電話唔係好叻嘅朋友仔，咁可以問一問翻口岸嘅職員啦。因為我見到啱啱今朝搭東鐵翻嚟咧，都擺咗啲二奶架喺度啊。咁亦都會即係喺嗰個有個協助站啊，或者有啲職員咁幫下大家。 係咁啊，所以喺個二奶架隔離有啲人喺度咁啊，唔明嘅時候大家就可以開聲問。 系啦， 就唔好去到个关口个位置嘅时候先。哎呀，点搞咧？ 棘住咗， 棘住咗。系啊，大家都想咁耐吓， 顺利通关， 顺利利通关， 冇错。 咁自己又顺顺利利过埋关， 冇错。咁大家都开心啦，到时就 系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复常之后都可以享受翻啦吓，咁叫做直通嗰个嘅 即係 快感啊！ 佢係一個短途嘅旅行咁樣咯，或 者係啊係啊，簡單快捷， 快捷 係快狠準正， 冇錯。 好，唔該曬，姑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系咪暖咗好多，定系都好潮湿啊？ 少少潮湿，有啲回南 feel 啦。咁不过调翻转头就今日阴阴天嘅吓，冇乜阳光啦。咁唔知道有冇机会一阵稍后时间落雨，定为还是咧维持呢个阴天啊？直到日落嘅时间咧，都真系唔似图啊！今日个天都白蒙蒙， 比较难估、啊。 系啊，真系。咁不過今日有啲朋友都堅持跑步嘅，咁因為又係幫大家倒數下啦。咁啊，月十二號就係馬拉松嘅日子啦。應該，好似今個禮拜就係咯， 禮拜日啊，二月十二號， 係咯，禮拜日就係二十二號咯。咁所以仲翻幾日嘅時間啦。咁啊，根據啲專業嘅跑步教練啊，咁就話臨比賽之前嗰幾日咧，就唔好路跑啦，費事拉傷咗。咁反而做啲咧輕鬆啲一啲伸展啊，或者轻松啊，可能平时你跑开 10K 嘅就用 2K 或者 3K 嚟做练习，你跑开半马嘅就用 5K 嚟做练习，你跑全马嘅就用 10K 嚟做练习，咁样咯、啊，如此类推啊吓，咁、希望咁多位跑手们咧都跑得开心啊，玩得开心。不过今年我就冇参加啦，咁啊小白应该都冇参加系嘛？ 冇啊，冇参加啊。 系啊，咁啊即系往后时间先啦。 系啊。 你话咩啊？我听唔到噶。 年节啊，我呢啲 年节 啊， 哦，你得嘅，突然间谦虚起上嚟， 唔系跑步第二个踢 lift 嚟嘅，因为 啱嘅跑步同跑山有啲唔同。我就因为一开始佢话个名额咧太少啦，咁我就费事参加啦。点不知佢有 后屘又多咗、啊， 系啦，增加、啊、弹出弹入，咁啊搞到我就啊，呢个嗰时就算。点样都报咗啦，可能第二 round 可以入到去咧，咁样，即系原来咧报名啊，同跑步一样啊，都会有恒心啊，吓， 系啊， 即系你坚持咧、 啊， 你就会报到啊， 出年啦，出年啦， 就会跑到，好啊，出年同埋成年都有其他跑步赛事嘅，咁啊唔止呢一个嘅，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 好，唔 该晒， 哦，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而家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嗱，晚上沿岸有薄雾噶，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咁啊，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嘅。咁啊，而家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如果听众都话喂，咁唔知道二月十二号即系跑步嗰日啊，个天气点咧？咁啊，睇翻天文台暂时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都系密云嘅。咁啊，并唔算咧就太大雨啊，即系雨量啊吓，那个几率咧都系低嘅。咁但系如果再望远少少啦，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大雾啦，咁而且星期二气温咧有机会又下调，咁都系会跌翻落去16度左右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咁如果真系跑步嘅练习嘅选手咧，都要因住自己嗰个体能啊同埋状态去到练习。呢个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星期一晨光大学继续有精伟同埋嘉明喺度嘅 ，Hello 早晨 ，Hello 啊， 今年系兔年第一次同你做晨光大学，同你拜个年先，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身体健康，我祝你咧一家平安，大高长大啊，小朋友， 多谢晒，多谢晒，嗱，我哋正式进入咗二月份啦，二月份咧对于好多嘅情侣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庆祝月啦，咁我都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大家耳熟能详嘅粤曲界嘅剧目咧，都系好多好精彩嘅爱情故事嚟嘅，咁不如我就今个月咧，请教下精卫同我哋逐一介绍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其实咧，我自己喺粤剧入面啦，因为佢哋嗰个文学性啊，都系比较诗情画意啲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都令到自己咧，对于爱情咧，有多咗一份憧憬咁样嘅。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咩啦，即系你现实中大家就。啊！食饭啦，去唔去食饭啊？哎呀，即咁嗰啲啦，但可能喺即系文学上面加插咗一啲诗情画意啊，一啲又唔可以话系明刀明枪咁样讲啦，即可能有啲嘢咧，比较转折啲嘅咁样，即好似嗰个感觉、嗰个情绪咧，系被牵动得系会即系。 到位啲嘅，有時嚇，即係我會覺得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嚟嘅。 嗯，尤其是我哋睇過一啲即係哇，真係好著名嘅最出名嘅劇目咧，有啲又生離死別啊，有時咧又會即係睇好多好轟烈嘅一啲史詩式嘅愛情故事咧，即係睇到自己都哇，好似好滾動咁啊！ 冇錯，同埋咧，可能喺粵劇嘅世界入面咧，咁啊，即係嗰個愛情嗰一部分咧。有好多戲入面咧都會着重嘅，咁但係呢個着重之餘咧，好多時喺劇情上面咧，仲會係講緊大是大非嚇，咁啊即係呢啲大是大非或者家國情仇嚇，咁有好多嘢咧加埋嘅情況之下咧，嗰份愛情嗰個質地咧又有啲唔同咗嘅，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喺粵劇入面比較。唔同嘅位咧，當然可以話係喺戲劇嗰個呈現上面，因為咧可能喺文搶武搶上面嘅表達啦，所以哇就加咗打啊，加咗其他嘢啊咁樣，即係可能打場仗咁先談場戀愛咁樣都有嘅。咁但係咧喺粵劇入面就係好多時都係大團圓結局啦，比較多都係大團圓結局嘅。咁呢個又比較開心啲啦，喺愛情上面嚇，咁啊即係大家都係甜蜜美滿咁啊，即係好似童話故事咁啊，王子公主。快乐地生活下去咁嗰啲，咁但系你话系咪个戏都系咁样咧？咁又未必嘅。咁譬如好似即系今日啦，我哋即系喺二月份吓第一次同大家讲关于爱情嘅时候咧，都不得不提呢个帝女花吓。咁大家咧就熟悉嘅帝女花。咁啊，好似帝女花咁样咧，咁佢就唔系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啦。咁佢哋呢就係即係相相殉情啊，即係為咗呢個家國嘅問題，咁所以呢就即係都係生死相許嘅，咁但係就一齊殉愛咁樣，咁呢個呢就係、是、一個比較經典嘅故事啦，喺帝女花入面。咁帝女花呢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我諗嘉明你都好熟係咪？帝女花 一嚟呢聽到帝女花就已經即唱咁滯啦， 係啦，落間好似買麵包啦，係咪？係 啊，咁我梗係唔獻醜啦。 現代嘅愛情故事就變咗落間好似買麵包，好坎坷咁樣，但我哋都要相愛咁咁但係呢其實呢帝女花呢即係大家呢個落花滿天蔽月光啦，即係如果真係講個歌詞嘅時候，咁呢個咧都已經係講緊香腰啊！我哋咧喺美場呢個戲入面嘅一個曲目嚟㗎啦，已經係咁。但係其實《帝女花》呢套戲嘅，即係如果全劇嚟到講，一開始會發生咩事咧？咁啊，一開始就係長平公主要招呼馬啦，係咪嚇？咁、招呼馬嘅情況之下，周世顯就即係被帶到去殿前嘅嚇。咁佢殿前呢一場戲咧，其實咧就叫做樹墨。一棵樹的樹，萌細的萌，咁啊，唐迪生先生咧喺編劇嘅時候咧，就已經為咗即係每一場口都定咗一個調子出嚟啊，可以話係即係一個核心主題嚇。咁啊，呢個樹萌入面咧，其實發生咗咩事呢？就係即係周世顯咧就被周宗另一位老臣子咧帶到嚟殿前嚇，咁啊即係俾阿公主即係睇下 啱唔啱， 冇錯啦，睇下啱啱心水咁樣。咁啱啱心水嘅情況之下咧，咁公主咧其實都唔係弱者嚟㗎，即係公主都有啲格調咁樣嘅嚇。一嚟嘅時候咧，就已經即係有啲大言一出咁樣咧，就同阿周世顯講啦。宇云男儿膝下有黄金，你奈何折腰求凤女？敢问事有百行，以何为首？咁一嚟咧就已经放话俾呢个周世显啦，即系直接啲咁讲啦。如果用我哋而家白话讲就系、是、你男儿即系志在四方噶嘛，应该男儿膝下有黄金，你做咩要过嚟求驸马咧？做驸马咧，即系有类似入赘咁样啦即系因为你始终系。跟皇家噶嘛，咁样咁即系一嚟就劈佢问佢呢一样嘢啦。咁之后咧，周世显咧都唔系弱噶吓，周世显咧就反而答阿公主啦。公主所谓新入宫廷，当行宫礼。公主是天下女子而犯，奈何出一语把天下男儿污辱？咁问女有四德，到底以边样占先头？两个就已经唇枪。血战啦一嚟嘅情况之下，咁佢呢个讲紧咩啊？呢个就系讲紧，即系咁我哋男子都有我哋嘅气度噶嘛，系咪？唔应该俾咁样即系公主咁样讲，好似唔系好啱啦吓。 你系公主嚟噶，咁讲嘢嘅咁。 系啦，咁你大我，我又大虾你咁样咯，我唔惊你啊，公主咁样嘅款，咁即系公主当然就。 搞咩啊？ 冇谂过喎，驳嘴啦， 即系咁啊，即刻同佢嘈啦吓，同佢嘈就讲咩啊？周世显擅辞令者都只合游说于列国吓，倘若以辞令求偶于凤台，未见其成，益增其丑。即系个意思咧，就即系话你牙尖嘴利咧，即系摆喺国事上面咧就 O K 嘅。你同我而家啊，你 系追女仔咁样追， 你想沟女，你咁样搞我，咁即系你讲佢咁嘅嘢咁样。咁之后咧，周世显咧就唔退让啦，就答佢言语发自心声，辞令寄于学问。我虽无惊天伟地之才，却有怜香惜玉意。可惜人不以真诚待我，我又何必以诚信相投？吓咁啊，即系表明心迹啦。我系真系有诚意过嚟嘅，不过你咁样夹我咧，我又唔系好高兴咁样啦。即系两个咧就喺度唇枪舌剑啦。不过咧，我系真系过嚟啊，有心系即系娶你做老婆嘅吓，即系娶下公主嘅咁样吓。咁啊，即系咧喺呢个咁样嘅状况之下咧，嗱，以前咧男女咧就授受不亲噶嘛。咁所以咧，更加講緊阿公主咧，本來頭先嗰段嘅對白咧，就唔會直接見到周世顯住嘅，即係佢唔會直接對眼望周世顯，所以大家都係憑把口嚟到去講嘅啫。咁同埋即係君臣之禮啦。咁周世顯係臣子，佢要對公主嘅時候，佢唔可以一嚟就直視公主噶嘛。咁所以咧，頭先嗰段對話都係一個做臣子就揼低你個頭啦，係咪？咁公主就繼續坐喺上面啦，係咪？咁之後公主坐喺上面，好啦，經過咗呢一番嘅對話之後咧，咁就即係阿公主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咩人嚟嘅咧？咁啊真係要落去望一望啦嚇！一對望之下咧，啊咁就呢個靚仔都係搞唔掂噶啦。公主都是被这个靓仔收服的啦，所以呢即是周世显这个角色的定位呢，除了头先一路讲的才情之外呢，即是才情他的修为修养之外呢，就特登是他的靓样，咁即是惊艳了公主。所以呢两个呢就在这一度呢就展开他们一个的盟誓啦，咁所以呢到后来啊即是周宗这个老臣子呢带周世显嚟即係做驸马㗎嘛，咁睇下公主 O 唔 OK 㗎嘛。咁嗰陣時呢佢即係公主就本身呢都唔会直接就 OK 啦呢、這个咁样，唔会咁样㗎嘛。咁佢呢就走嚟问公主咁即係係咪着平能中否啊，问佢即係着平中唔中选啊咁样。咁长平呢就答佢啊，头先呢世显就讲到呢即係有棵含章树咁样呢，就係、是即係想吟返首诗嚟到去即係答呢个周宗咁样啦。咁嗰陣时呢就有一首定情嘅诗呢就讲到啦，双树含章傍玉楼，千年合抱未曾忧，但愿连理青葱在，不向人间露白头。咁样咧就系呢一句诗啦，咁咧定情咗啊两位啦。咁之后咧呢个周宗咧就会意啦，即系佢就知道哦，即系公主都有呢个心， 得咗 啦。咁啊即刻翻去同皇帝汇报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经历过种种之后咧，咁啊即系相信大家对于帝女花嘅剧情都好熟悉噶啦，就系经历过即系又俾清朝入关啦，咁啊之后咧又一个曲折咧，就系阿公主即系就俾阿父王斩咗只手吓，即系咁样嘅。情况割咗咁样，咁啊之后到底又扮假死咁样吓，咁啊又暗喻嗰一场啦，咁暗喻又系大家咧，其实又相应又唔相应咁嘅中间，咁最尾咧都系俾周世显嗰个诚意打动吓，即系都希望咧，即系公主你认翻我啦，即系咁嗰种吓，咁到最尾即系喺呢个大是大非嘅情况之下，即系为咗呢个大局着想吓，咁啊即系咧都系即系选择咗就系、是、哦，我哋一齐假意应承称帝去即系继续生存落去，但系其实最终就系两个双双任砒霜就即系殉爱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帝女花嘅爱情故事啦，咁所以咧即系周世显可以吸引到呢个公主咧，就系佢嘅才情啦，佢嘅格局气度啦吓，佢愿意为咗成个家国吓，佢都因为爱公主嘅关系吓，咁所以咧佢都愿意即系牺牲自己性命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帝女花嘅爱情故事啦。 哇，多谢晒精卫嘅介绍啊！即系我谂最尾大结局咧，大家都真系好熟悉，因为就系呢一首嘅曲目啦。咁但系原来知道，这个故事教训大家喺最初相识嘅阶段，原来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十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比较潮湿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去到21度啊。咁睇睇未来嗰几日点先？听日咧就天气和暖，不过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咧大致多云，而且会落雨，即系又系可以唔使洗车住啊。 系 回南天啊， 都有几日冇洗过啦，系啊，横掂都系几个月添啊，啊过年都唔洗嗰下人到 气咗咯， 唔系因为过年即系而家过完年啦， 系 而家人哋又啱啱开工，免得人哋辛苦啊，过年前应该好多人去洗车。又可能排唔到隊啊！ 係啊，即係好體諒嘅啫，呢個人真係 將心比己，係 做朋友真係一流。 係啊，下個禮拜又話有啲雨水啊， 係啦，都唔好洗住啦，洗完嘥咗。 大霧都唔好洗車住喎。 其實係㗎， 大霧呢啲塵即係黐喺上面咧，黐得好穩㗎喎。 係啊，所以唔好洗住， 唔好洗住。 係啦， 嗱，攬住先啦。 洗車嗰啲真係 你啲人心底咁好，真係好啦。啊，有啲心底唔好嘅人咧，近排喺日本嗰度咧掀起一個風潮，咁啊與此同時咧。就啊，呢个风潮咧有机会蔓延嚟香港或者成个大中华地区添。嗱，讲啲内文俾大家听，其实就系日本嗰个回转寿司店啊。 系 咁有一个咧，叫做高二嘅学生啦，叫高井十藏啊，上传咗一条片咧，咁啊呃 like 啦，咁啊懒叻咁样又舐下啲杯啊，跟住又放翻上去啊，跟住又舐下嗰啲酱油罐啊，又放翻上去啊，仲要将自己口水咧。捽落去啊！嗰啲咧，壽司上面， 嗯、 啊，好缺德啦， 缺德啦， 即係覺得自己好叻啦，懶性啦，呢啲就一定係基本嘅評論嚟噶啦。咁啊，影片傳開咗呢之後咧，呢名高中生咧，並且咧冇即刻道歉，而且咧認為網友大驚小怪啊，為什麼這點程度的小事也要被鬧咁樣啊？咁啊，呢件事咧就絕對唔小事啊，因為咧影響到呢間咧壽司鋪嘅股價咧，一天入面咧。蒸发咗咧160亿日元啊！ 系 160亿日元咧，等于几多咧？ 10亿咁上下， 10亿港币 咁上下， 10亿港币啊！哇，真系好夸张。其实呢啲缺德嘅嘢，好啦，日本方面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效应啊，包括咧就有救救呢间寿司铺嘅行动啦。 其实唔系净系呢间寿司铺，即系日本方面咧，除咗呢个品牌嘅寿司铺遇到呢个情况之外咧，由于呢一位嘅朋友叫咩高田啊，定咩 一个高中生啦， 高中生啦， 高中生啊， 咁佢咧 upload 完之后咧。有相關即係 call 自己係都係網上達人嗰啲人咧，亦、 啊、 都有仿效，所以除咗佢即係呢一間嘅壽司鋪之外，其實佢哋亦都有其他嘅壽司鋪咧，有遭遇過類似嘅情況嘅喎。 係啊，其實呢個世界咁多嘢玩，點解要揾呢啲嘢嚟玩呢咁樣咁啊嗱，即係事件咧就喺日本方面暫過一段落咯、啊。但係咧，通常呢啲咧真係蝴蝶效應，好似睇戲咁樣。傳咗嚟大中華地區，甚至乎近日咧，香港咧都有啊模仿犯嗱、 啊， 模仿犯呢三個字好日本啦，咁即係話你模仿嗰個舉動去犯案啦，咁嗱、去唔去犯案我唔知道，總之呢個係一個超級缺德嘅行為。嗱，聰哥你聽到呢個事件，會唔會窒礙咗你食回轉壽司？同埋即係如果香港都有機會傳入呢啲喂咁差品行嘅一啲人啦，為咗呃 like 無極限啦，你睇法係點啦嚇？ 喂，幾樣嘢嘅。首先呢嗰單嘢而家日本嗰單呢雖然話嗰、那個年青人帶埋阿爸阿媽出嚟鞠躬道歉啦嘛、但係都冇用嘅、即係嗰、那個品牌嘅回轉壽司鋪頭嘅冇店啊、即係已經擺到明話我一定要告即係無論你點樣下跪都冇用 係啊肯定係有法律程序㗎 啦一定要告爭在係賠幾多因為佢呢一個唔單止即係唔係錢嘅問題嘅，即係我覺得唔係話你搞亂個鋪頭，係咪幫佢洗翻碗，唔係呢個問題，亦都唔係呢間鋪頭嘅問題嘅，佢係出賣咗整個回轉壽司食嘢文化嘅信任啊！因為大家去回轉壽司食嘢嗰個文化就係我信嗰度嘅嘢乾淨，你信嗰度嘅嘢會俾到一個優質嘅服務你啊嘛，呢個係互相冇人睇住噶嘛，嘢食由廚房直接運出嚟。 冇經過其他侍應生啊嘛，所以係你信我，我信你啊嘛， 同埋信任埋在場嘅每一位嘅客户， 信任埋呢個啊嘛，因為佢係破壞咗呢個誠信，呢個先係重點啊嘛，而呢個係無價噶嘛。不過亦都睇翻有啲即係熟悉日本法律嘅人講，佢就話你未必可以告得入。或者未必可以赔得咁多， 系啊， 因为佢话佢一来佢年纪细啦，同埋 又系少年犯系嘛， 系啊， 每个日剧嗰啲最终通常都话少年犯咧、就会罚轻啲咁样。 另外一个最紧要嘅就系话佢你要证明到佢呢个行动或者呢条片系咪同佢个股价下跌有直接关系？ 哦， 因为而家你只系话喂咁啱。你嗰日上傳條片，第二日股價下跌，但係唔等於係一樣，即係有關係啊嘛。但你要證明有關係，當然大家都會覺得有關係啦。但係你要證明咧，未必證明到啊嘛，即係法律上嘅意義。 咁當唔關股價事啊，令到個營業額下降都係不爭啦。即係你話影響到商譽，商譽有陣時喺法律嘅層面就係打緊，喂，你個品牌值幾多錢咁樣，逐間逐間計，其實都幾乸利啊。 正話都講到話，而家唔單止日本啦。好多地方都有啦，咁啊點樣算啊？冇得算咯，因為你唔會叫到啲人停噶啦，你話咁你唔好咁樣啦，缺德啊，冇用啊，冇用啊， 總有一班人跟住做係嘛？ 唔會跟住做，只會更厲害， 嗯、 即係佢你都做咗呢個咯，仲領杯啊？喂，領杯冇人睇噶咯，佢可能去做其他嘢噶啦，即係無求令到佢將件事再多啲，亦都係希望冇人捉到自己 係。 即係好我咁樣講啦，我講啦，年青人永遠有一份僥倖嘅心噶嘛，個個都做，冇人咁啱捉到我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件事只會不斷無限擴張嘅啫嘛。去到最後點樣呢？最簡單啦，停咗個回轉壽司，任何啊，唔係淨係壽司添啦，任何呢啲自助式食嘢嘅嘢啊，自助式食嘢嘅，其實都會冇噶啦。即係甚至乎啊，即係我衰啲講，可能下一次自助餐或者自助火鍋。唔知道自助乜嘢，總之唔經侍應送嚟嘅嘢咧，都會可能短時間內有一個衝擊。 而家咧，初頭就話。因為嗰個嘅高中生啦，咁佢除咗咧就係會整污糟嗰啲叫做豉油樽啊嗰樣嘢之外，咁嗰啲叫做送緊，即係大家都知啦，佢係條路軌噶嘛，嗰條路軌可能送緊啲壽司嘅時候咧，咁啊有啲人都會貪玩，因為嗰個壽司係人哋 order。 系 嘅时候特登去送过去，又或者喺个回转架上面转紧嗰啲寿司咧，其实我哋都唔应该去夹出，除非你攞嗰碟落嚟食。咁但系而家个 point， 佢哋好似日本嗰边咧都有谂到啲方法，就系、是、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停咗所有回转寿司。 系啊，依家都研究紧。 系啦， 停冇啦， 唔要嘛，即系除非你特别 order， 因为特别 order 嗰个咧，佢就有机会系快啲嘅， 系 即系好似特急咁样，你快啲，咁你要触碰佢或者去谂住整污糟佢咧。个难度系高啲，咁同埋会唔会再加啲譬如透明板啊，令到即系其嗰个食客以外嘅食客咧，就触碰唔到嗰个食物，然后就直接 send 到入去嗰个座位。其实呢个都系解决方法。 同埋仲有一样噶，即系关于日本年青人嗰件事咧，其实我觉得唔公平噶。我唔系话觉得对佢唔公平，我觉得应该要拉啦，当然系。 系啊， 系对，点解净系拉佢啊？影嗰个咧，影嗰个其实。佢拍啊嘛，即系唔系佢拍，佢唔系负责揸机噶嘛，另外有个人拍噶嘛。无论呢个人系呢个年青人叫佢拍，定还是佢自己主动拍，其实佢都系参与咗件事啊嘛。 选友啊， 佢知道噶嘛，佢知道佢唔制止呢件事，佢都系目击咗呢件事，系唔啱嘅而发生，佢系帮助咗噶嘛。点解唔揾埋佢出嚟咧？ 系啊， 你应该揾埋佢出嚟啦，因为佢都系在场。一樣做咗相同嘅嘢，只不過佢冇落手或者落個口去舐啫嘛。佢都做咗嘢㗎， 係啊， 佢拍咗，係 啊，佢都助長件事㗎。 助長佢冇制止，點解唔揾埋佢出嚟咧？應該揾埋佢出嚟一齊啦。我覺得呢個就咁就啱數。 呢個係團體負責制啦。但其實開呢單新聞出嚟，我諗住輕鬆講下，我自己係回轉壽司嘅愛好者。 我都係， 因為咧，我以後有機會冇得食回轉壽司咧。我有啲唔开心啊，因为我鍾意呢睇住啲嘢转下转下呢，跟住几得意喎，我去攞嚟食，跟住呢碟几新鲜喎，去攞嚟食，咁有机会啊，因为呢一件事件或者呢个风潮底下呢，咁啊回转寿司嘅文化就已成绝响。 咁又唔会嘅，可能改咗个玩法嘅啫，而家就真係任你攞啊嘛，可能第时就变成一个可能透明管道。 嗯，会经过喺你面前， 但 系 俾你攞， 但系攞唔到，即系可能会系咁样咯。 因为咧， 但系攞唔到。 对于我嚟讲， 咁嗰啲放假嗰啲都得啦。你要 order 嘅时候先揿 咯，揿咯。 系啊，我咧，我记得嗰阵时初代引入咧，就系成龙大哥代言。 系啊，我都记得 嗰一间啊， 元乜鬼嘢嗰间， 绿绿地嗰间啊，系绿绿地嗰间啦。嗰阵时咧系趋之若鹜嚟噶，我哋成长嘅叫做中小学生咧系要。哎爹哋妈咪啊，或者呢我记得我有个表姐呢嗰时好富裕啊。跟住佢话喂冇嘢做不如去食下寿司啊。跟住就去咗呢一个地方嗰时冇手机冇得打卡啦。直情系觉得哇点解咁得意嘅有啲碟喺度转下转下。其实呢当年嗰啲寿司呢都系流流地㗎即系冇得话食呢啲又话咩南鲸吞拿鱼、又话油金鱼有试试。嗰啲八爪鱼啊，红色嗰啲咧，染色八爪鱼、 都摆埋上去噶， 跟住包住咁样我哋食 饭咧，四四方方硬同冻、 啊， 你都觉得哦， 系啊， 系咁噶啦，一定系咁。细 个最中意食咩咧？蛋寿司，蛋寿司， 腐皮寿司， 甜甜地啊，觉得嗰啲肉子嗰啲蛋咧，啊咁甜嘅，咁好食嘅咁。 我接触最早期香港嘅回转寿司啊，同你哋应该争咗几争咗十年八年啦。嗰陣時係幾好食嘅， 就係我嗰啲年代，都係我嗰間，再早啲啊！ 就係你嗰間啦，你講嗰間， 我嗰間嗰 陣時幾好食。 唔係，你嗰陣時應該去紅磡一條街嗰度食過，已經係嘛？ 嗰間早咗， 嗰間遠早 啲，遠早啲，第一間真係轉轉下第一間。 係啊， 嗰陣時好大嚿㗎，係唔係嚿飯啊？係嚿魚啊？ 係咩？ 係啊，收尾。 我接觸嘅年代已經係吹得起㗎喇喎， 慢慢呢個飯就大咗，跟住條魚縮咗㗎， 係啊， 最初期唔係咁樣㗎。 咁啊，俾多嚿你啦。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可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流逝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愿更好的我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round your dress Cause for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 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只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亦很的我。幸福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要做世界第一咧，唔需要缺德嘅，咁啊做个好嘅人咧最重要。MC 张天赋世一。 喂，都可以睇下啲得意嘅嘢喎。呢、這個得意嘢係啲 apps 嚟嘅，免費啊，咁啊關於香港嘅。咁啊咩嚟嘅咧？呢、這、一個係一個語音導賞嘅 apps 啊。咁啊今次咧就係由沙田區方面咧就自己做嘅。咁呢個 apps 咧，佢個名叫做E 導沙田 ，E 係 A B C D 嘅 E 啦，跟住導賞個導啦， 係 啊，食呢啲㗎啦 ，E 導沙田咁樣。咁佢都得意喎，因為佢唔係淨係話。俾你睇下一啲沙田嘅外貌景观喎。佢呢直头係用咗 VR 同埋 AR 嘅技术呢、即係等你可以重现返呢就60年代沙田嘅风貌。咁、我呢都下载咗呢个 app 去到望啦。我就未玩嗰啲咩 VR, AR 嗰啲先嘅。咁我一望望入去嘅时候呢。 睇啲相啦。 係啊，已经见到原来有一个呢佢话咩昔日的沙田华房。嗱，老实讲，可能 60年代都已经有啦，沙田画房 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有个先进嘅科技睇到而家画房喺下边点样？ 唔系嗰个沙田嗰个仲喺度， 沙田嗰、沙田嗰个而家变咗石屎啦。 诶、啊，系啦、啊，但系佢都系一间餐厅嚟， 都系一间餐厅嚟。 我呢个沙田， 但系佢而家呢个，我就咁。 喺下面嗰 個係，就嗰個香港嗰邊嘅， 你嗰個香港仔， 香港仔嗰邊嘅。咁而家呢個昔日嘅沙田華房咧，我老實講，即係我接觸沙田嗰個華房嘅時候咧，我接觸嘅時候佢已經係石屎嚟嘅。咁我原來我而家先睇到張照片咧，先哦原來佢以前真係一間華房嚟嘅喎， 係㗎， 真係一架船咁樣喺嗰度我唔知係咪城門河啦，因為我就算睇到佢啲相片咧，老實講。我都認唔到佢係咪城門河。 沙田呢一隻沙田呢一隻咧，我都好後期先去，即係真係變咗石。 真係上過上去啊！ 喺上面 舊啲舊喎，即係浮下浮下嗰舊。 冇啊，就係冇啊。之後先有機會。 即係都係石屎嗰個。 石屎之後。 哦，係咯。咁啊，呢個都幾特別。 有啲人擺下酒啊，咁樣。 係啦。咁 個飯咁。 咁佢咧有啲嘅照片咧，我都覺得即係大家不妨去到下載下之後睇一睇。譬如佢有一個昔日嘅選礦廠。咁佢喺呢個括弧碼頭區啦，咁佢都係一啲真係好似以前咧，嗰啲挨住山邊懸崖邊起嗰啲工廠， 哦， 其實有少少似啲武俠片，嗰啲咩斬咩斬啊，嗰啲咁樣嘅位， 龍門客斬， 係啦，嗰啲咁嘅位嘅。咁 六十年代可能未有沙燕橋添啊，即係嗰啲嘢未有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仲有啲譬如昔日嘅沙田車站啦，咁啊部分嘅照片咧，其實都係黑白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都幾珍貴，咁啊同埋仲有沙田墟市，而家咧我哋講話，譬如大埔墟、粉嶺墟，即係聯和墟嗰邊咧都有講啦。但沙田墟咧，我諗都幾少人會即係諗翻起。而家大家諗沙田就已經係嗰、那個即係新面貌啦，就唔會諗翻佢舊嗰個面貌。老實講，你問我沙田墟。exactly 個位置喺邊度？可能我都要問翻阿周樹佳先得，即係都唔記得咗。 嗰陣時沙田咧叫做咩咧？叫做衛星城市。 哦，係係嗱，呢個字我記得。 最早期啊嘛。 我小學嘅時候讀社會，讀社會又讀過沙田係一個衛星城市。咩？仲有第二個衛星城市係荃灣噶嘛？ 荃灣， 荃灣沙田都係衛星城市。 嗰時唔好講嗰啲咩大埔啊、將軍澳係未出現嘅嗰時。 咩嗰時嘅劃分就係香港島啦、九龍啦、同埋 NT 啦、新界啦咁樣。 係啦，咁啊仲有一個咧係譬如昔日嘅沙田機場。咁我諗呢個咧都係。又唔係咁多人知嘅，即係佢 呢個真係唔知啦。 係啦，沙田以前有個機場嘅位置嘅，咁啊俾嗰啲咁梗係好小型嗰啲飛機。 唔知係邊喎？ 係啊，係啊。咁佢而家咧， 街歌同嗰啲混雜。 佢有講啊，內文有講，沙田飛機場位於沙田的城門河之西半，鄰近九廣鐵路鷹段的沙田站附近的白鶴汀村。咁講嘅，咁大家就即係睇翻而家嗰個位置到底對拼下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個咧都幾得意喎。我都未玩佢嗰個 AR 同埋佢嗰個 VR。咁我諗咧，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坑口的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就在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万公屋路。咁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嘅罗湖站咧就已经重开，咁东铁线咧都系会提供来往金钟至到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THK CIBS Music Leo Season 2。 CIBS 为你点播第二季，印度裔 DJ 为你点播各种类型的科里活歌曲。 Coming up, enjoy the song. Ooh la la！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Mira 嘅成员陈卓妍依人歌曲《再见林静海》嘅 MV， 今次佢要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带出学会珍惜，千祈唔好等到失去先至遗憾终老嘅讯息。作曲依人陈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柯新峰。依人陈卓妍，《再见林静海》。 来年之远，取消了中秋。投诉你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伊人陈卓妍《再见林静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剧八三零，深居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既是小说的原著作家，亦是今次深居唯一的编剧。滕兆兰认为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整体不大，但是事源的结局就和小说不同。他认为电视剧比小说更为理性。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今日早上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小白。 系啊，同我哋跟进下咧，上个礼拜咧就联储局议息会啦，咁啊又有咧美国公布嘅就业报告。不过咧呢一切嘅因素入边咧，你睇到啲乜嘢咧，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温生。嗯。 好啊，嗱，上个星期咧有几个重点要关注嘅，首先。当然就是联储局主席的鲍威尔在个议息会上就警告市场就说他们是还有好几次的加息的机会。其次来讲的话我们也都见到就美国一月份的就业的市场的表现就相当之炽热，非农业职位就增加了 51.7 万个，失业率就降到去53年的低位，去到 3.4%。 而一月份的 ISM 供应协会的服务业指数也都重上回去50点的乘衰分界线之上，去到 55.2 的指数跌。咁呢一切咧反映出啲乜嘢嘢咧？反映出咧就话联储局虽然冇错喺过去咧，不断喺度作出加息，咁但系咧就冇令到美国经济系转差道噶。咁就算你话见到啲美国嘅大型嘅科技公司大举裁员都好啦，亦都冇令到整体嘅美国嘅劳工市场咧系带嚟啲负面嘅影响噶。咁个新增职位依然系好强劲嘅，失业率亦都系好低嘅位置。咁所以咧呢一切就反映到俾我哋知就咩咧？就即系话咧。联储局咧系有能力咧可以继续去加息去打压通胀，如果佢有需要嘅话，咁而咧亦都冇真系对个美国暂时见唔到对美国经济咧有啲咩嘅负面影响嘅。 但系咁啊，培哥想问一问啊，咁啊鲍威尔咧就话仲有几次加息可能啊嘛，咁但系我哋啊无三不成几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从佢嘅说话里边推算到究竟佢大约仲有几多次左右咧？ 是問得相當之好。嗱，而家嚟講嘅話咧，我見到美國咧最擔心嘅咧，就係即係聯儲局最擔心嘅咧，就係個工資嘅上升咧所帶嚟嘅通脹嘅。咁而按照個勞工部嘅數字顯示咧，美國一月份嘅每小時嘅工資嘅增幅咧，按年比咧，雖然冇錯，見到係回落到去 4.4%， 呢由12月份嘅 4.8% 去到一月份回落到 4.4%， 咁啊同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即係核心嘅 PCE 嘅指數嘅年通脹率喺 4.4 嘅。percent 咧係睇齊嘅，咁但係咧為咗要排除個工資同個通脹出現惡性循環嘅可能性，咁亦都解釋點解鮑威爾就警告就話要繼續加息嘅原因啦。咁但係咧相信聯儲局咧個加息咧純粹咧就係防禦性質嘅啫，因為你而家嗰個工資嘅增長同嗰個通脹已經係睇齊，咁即係對嗰啲即係嗰啲員工嚟講嘅話咧，佢哋係冇必要即係話要再加薪係要更加高，咁所以。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我相信聯儲局其實不加息都可以的，但是我相信加息是防禦性質，就不想說它真的那個工資的增長會大過個通脹，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就不排除可能只是加多一兩次的可能性，就以確定個通脹不會死灰復燃，我相信聯儲局的加息周期就有機會完結了。所以市場呢我相信也有這個想法，所以呢就按照個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普遍估計咧，聯儲局咧喺三月份咧有機會再加多25个基点，咁就到時就真係要視乎個經濟嘅情況而定啦。咁啊，極其量可能喺五月份再加多一次25个基点啦。今次嘅加息周期就有機會完結啦。 咁、另外都聽到好多人咧就會對今年啊美國嗰個經濟嘅前景咧就覺得都好多擔心。不過我哋就咁睇啦，可能我唔係好識經濟，望落去嘅時候其實美國經濟又好似唔係好差啫。咁但係點解市場又有呢啲嘅睇法嘅咧？ 冇錯，嗱，第一樣嘢咧，而家市場咧有個即係負面嘅睇法咧，亦都好難怪嘅，因為咧當個息率仲有機會攀升，同埋攀升咗之後，亦都未必會咁快會降翻落嚟。我相信今年聯儲局減息嘅機會都唔大嘅。咁如果維持喺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咁呢個當然係會對個經濟帶嚟負面影響咧，始終都會有機會啦。咁啊，加上咧美國政府嘅債務上限，我哋知道咧已經係見咗頂啦。咁亦呢一方面亦都會咧係削弱咧拜登政府咧日後咧繼續咧以發債去支撐佢個開支，從而去改善嘅經濟嘅能力噶。咁而美國個經濟上咧亦都刻意咧要同中國分割啦。咁呢個對佢自身經濟都會造成損害噶。咁所以呢系列嘅因素咧就正正係導致市場咧係對美國前景感到擔心嘅地方。但係好好彩地，我哋而家見到咧喺個經濟數據上咧，暫時咧係見唔到有呢啲美國經濟真係出現轉 差的问题情况，但是我们都要密切留意着事态的发展的。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美国加息周期就快见顶了，美元的前景你怎么看呢温先生？ 受到呢一个鲍威尔嘅持续加息嘅言论啦，咁就再加埋我哋见到美国公布出个强劲嘅就业数字啦，咁所以美汇指数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系飙升咗两日噶，咁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已经去到 103.17 嘅指数点嘅水平，咁距离之前嗰个101啊个指数点嘅水平咧系上升咗真系唔少嘅，咁但系假如咧联储局咧今次嘅加息周期可能不出两次，每次25个基点的加息周期就有机会见顶，当美元失去了个加息的重大的支持，而全球去美元化又加速，这方面是会对个美元的前景可以说相当之不利的。所以我想法就是如果个美汇指数有机会回上去挨近105个指数点的位置，我都会建议大家考虑减持返个美元的。相信个美汇跌穿翻100嘅指數點咧，就係時間嘅問題。至於跌得有幾深咧，就真係要睇下全球去美元化嘅速度係點樣。嗱，上個星期咧有個好重要嘅消息嘅，就係世界黃金協會咧就公布咗佢哋嘅全球嘅2022年嘅第四季嘅黃金嘅供求嘅報告。喺個報告度顯示出咧，就全球央行咧繼續喺個第三季。我哋知道全球央行喺第三季度咧已經係大舉吸納咗接近400噸嘅黃金，呢個係55年裏邊咧未見過喺單一個季度吸納咁大量嘅黃金嘅，而第四季度咧吸納嘅黃金更加誇張，係去到417噸嘅。咁似乎咧而家全球央行咧吸納黃金咧，每個季度吸納黃金咧就係一個以400噸嘅大幅度去吸納咧，變咗一個新常態。咁呢度其實某程度上係反映到咧全球央行咧去美元化嘅嚴重性嘅，因為佢哋開始唔信美金，開始就信黃金，咁所以就變咗係大舉咧就買入黃金。咁呢方面咧對美元嘅前景可以話係較為不利嘅。 係咁，既然咩都唔信，我信阿培哥好過啦。 咁梗係啦， 我梗係要信黃金。 係係。咁信阿培哥，我要問多一樣嘢先啊。嗱咁咧，根據聯合國糧食組織的數字顯示，全球糧食呢糧食的價格連跌了10個月了。其實如果從這些數字來看，我們有什麼端倪可以看到呢？ 是啊，這個數字其實都幾有趣的，因為我們知道自俄烏事件之後市場一直都擔心，因為烏克蘭是全球，即不要說全球，是歐洲的主要的糧倉來的，它現在就戰亂，當然會對它的糧食的生產會造成影響，負面影響，但現在看回轉頭情況又不是這樣的。我們看到據聯合國的糧食組織的數字顯示，今年1月份全球的糧食的價格的指數是連跌了10個月的，而家咧同去年嘅三月嘅俄烏事件爆發嘅時候，個糧價個高位去相比較咧，個累積跌幅咧就更加係達到18% 添嘅。咁而而家個平均嘅糧食嘅價格咧，更加可以話係自2021年嘅9月以嚟最低嘅。咁相信呢啲一切咧，就真係要多謝咧今年咧相對和暖嘅歐洲嘅冬天嘅天氣啦。咁呢個咧，我相信係令到個全球嘅個糧食嘅產量提升嘅一个好重要，同埋粮价下跌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相信佢当个粮食价格下跌，而我哋见到而家个油价亦都回落翻去纽约期油去翻73.59美元嘅位置啦。咁我相信会有助咧系降低咧全球嘅通胀嘅压力噶。 咁今日咧非常多谢阿温卓培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咁多啦。咁下个礼拜一咧再同阿温生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唔该晒， 哎，老细啊！2月23日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噶啦。 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噶。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咧有凍又有靜啦，咁你想聽到凍嗰邊定係有靜嗰邊？ 冇所謂啦，正所謂咩？我哋 凍 靜 皆宜 係咯， 就係知道你哋會咁樣講。咁啊，不如講下運動嗰方面先啦。咁啊，呢個咧就唔單止係優惠嚟，係一件好人好事嚟嘅。記得咧，即係一個半個鐘頭之前未講啲缺德嘢嘅。 係啊， 咁啊講啲咧即係大愛世界嘅嘢啦。咁啊，香港馬拉松咧咁啊禮拜日啊， 呢個禮拜日 係 咪 舉 行啦？一班咧熱愛長跑嘅醫護界人士咧都有參與啊！佢哋咧並且肩負起咧隨時救人嘅使命，組成咧呢個醫護任何人啊咁樣。其實咧佢哋係一班醫生啦，同埋護士啦，同埋救護員咧自發去組織嘅一個團體嚟，有50個成員啦。2019年嘅時候就面世啦，咁啊希望咧跑步嘅過程之中，你知噶啦，即係人有霎時之禍福，再叻嘅跑手突然間都會有啲問題。或者有啲狀況出現咗啦，咁佢哋咧就一邊就跑，一邊就觀察住有冇啲人喂頂唔順咁樣，咁佢就施以救援咯咁樣。 嗯，好似咧有留意過佢哋嘅消息嘅，佢哋起步嘅時候係分批起步嘅， 係啊， 即係可以融合翻咧，就每一個 section 嘅唔同嘅參加者就一路一齊同佢哋起步，咁佢哋盡量咧係平均分布喺成條賽道入邊嘅，咁佢哋都好有策略咁去到幫人，呢、這個好好啊呢、這個。 咁啊，寓工作於娛樂啦，即係佢哋 跑得啲，同埋佢哋 佢哋亦都係無償咁去做呢件事啊，唔係話收錢啊，自發性咁樣去守護一班跑手啦。 我就好清楚幾時舉行嘅，因為咧我每日出嚟經過嗰條橋咧，嗰啲有啲告示牌噶嘛。佢已經好早話俾你聽咧，幾時我哋馬拉松會封橋啊？你哋嗰日冇用 啊！係啊，全馬就跑埋你嗰邊， 跑埋條橋啊嘛！ 係啊，全馬就跑埋佢嗰邊啲橋。 我又大家又唔需要咁擔心嘅，因為好早跑噶嘛。到佢解封咗，可能大家先啱啱起身嗰日。 其實冇乜人擔心嘅，都係玩一陣間啫。玩 好早跑完㗎 玩唔到全日嘅馬拉松。 我有一次好幾年前有一次去幫嗰啲朋友打氣啊。 係。 四点几啊，凌晨四点几帮我哋打气， 系旧时啲传媒机构咧，系旧时啲传媒机构都会出一队咁样，即系譬如电视台会出一队咁啊，其他电台又会出一队咁样，咁嗰阵时都有跑过啦。咁旧时就唔同嘅，小白话斋，旧时跑十 K 咧就四五点要趌起身，因为调翻转嘅，即系啲职业跑手先跑，啲业余跑手跑十 K 啊最晏八九点先跑咁样咯。咁这个呢就是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啦。头先话喂有个静态啲嘅优惠喎。咁呢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好多小朋友呢依家都系铁路迷嚟㗎嘛。咁大家呢都对即系譬如港铁呢就已经有啲认识啦。有阵时会举办啲活动呢就俾你认识一下港铁嘅车厂啦。但系更加多小朋友呢其实对呢轻铁啊嘅车厂呢感到好奇喎。因为其实轻铁呢几型噶，嗱，我估钟哥同埋小白有上网睇过咧，有啲轻铁相，再加埋个日落嘅咸蛋黄咧，成个 半日剧 feel 啊， 半日剧 feel， 系啊， 即系成个感觉咧，哇，香港可以咁靓嘅，特别喺元朗天水围一带，有阵时会影到呢啲啦， 系啊， 咁讲真，你港岛区你影电车啫，你影唔到轻铁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啊，原来近排咧都有一啲轻铁车厂咧都安排啊。俾一啲小朋友或者家長們咧，就可以入去參觀一下或者打一下卡咁樣咯。甚或乎咧，佢有一個車廂咧，就俾你啊試玩呢個迷你嘅模擬駕駛咁樣喎。係、啊， 即係唔使打機，唔使打機玩啦，真係得上去打機。 即係佢嗰個應該用真嘅車列車去改裝噶嘛。 係啊，佢有一個咁嘅屏幕咁樣俾你入到去個駕駛室嗰度咯。 駕駛室喎， 係啊，就同大家打機電車高咧，應該有啲唔同。 轻铁高， 虽然旧时我都有打过呢、這个，都几少少无聊嘅游戏叫。 其实冇嘢玩嘅嗰个 game， 冇嘢玩嘅。 系啊，即系你要平均车速， 系啊， 太快唔得，太慢唔得，过站又唔得。 系啊，冇嘢玩嘅。 我都唔知道自己点解会玩当年，但系有一个年代系好流行玩电车高 嘅嘛。即系正如你牛肉饭啫嘛，其实你自己攞苦嚟辛噶。 系啊， 系咪先？ 唔系， 冇人叫你，你嗰啲客喺度嘈你，你仲要喺度喳喳淋喺度整嗰啲牛肉饭俾佢， 可能系就训练你嘅定力啊， 可能系 耐性， 系耐性。 唔知道啦，呢个世界总有好多嗰啲叫杀时间嘅游戏啊，譬如你讲緊嗰啲动心嗰啲都系啦，无端端起个岛做乜嘢啫，咁你又要建立自己啲嘢啊，跟住又你建立完之后又要同你沟通啊，又邀请朋友喺个虚拟世界上嚟我个岛嗰度 睇啊，真人见㗎喎。 系咯， 系要见见到只羊咩咩嘅佢， 好奇怪。 系啊，咁啊讲翻呢一个，原来咧有本地嘅旅行社咧就同港铁合办，咁啊呢个轻铁深度游，咁啊升级限定体验啊，咁除咗咧就参观呢个轻铁车厂之外咧，咁啊仲会咧睇到嗰啲大埔铁路博物馆啊，咁我估佢成日一日游咁样去玩嘅，咁啊乜都俾你试下。 即新界西同新界东都玩晒喎。 系啊，叫做铁路全接。足咁样啦，咁啊，亦都俾你睇到一啲比较旧啲嘅火车啊，包括咧1950年代咧澳洲制造嘅柴油发动机啦，同埋古董车厢嘅咁样，咁都喺呢个 trip 入边会享受得到啦。你都知道，其实本地咧除咗巴士迷多之外咧，其实咧铁路迷都多啊。 铁路迷系啊， 你见每次开新铁路都有一班 fans 涌入去就知道啦。 喺外国嗰啲铁路啊，更加多唔同线路啦，即系佢啲列车亦都好多，佢哋有好多。即系譬如仲系用紧柴火烧嗰啲，佢哋特登用翻嗰啲火车头咧，去到做一啲观光列车嘅，即系等就佢话俾你听，我要 book 呢一架车，我就系去享受，譬如一餐饭，甚至乎去一个目的地。但系嗰架车咧，其实系用翻嗰啲烧木头，用燃料都有嘅，或者蒸汽火车头乜都有嘅。咁我觉得咧都几特别噶，即系当你坐嗰架车嘅时候，你可能会有啲系用火水嘅，你闻到嗰啲味道啊，你见到嗰啲烟啊，其实都几特别， 正嘅。同埋我哋呢啲小元天团出没嗰啲咧。轻铁真系好遥远嘅一样嘢嚟，你对上一次搭轻铁几耐啊？钟哥， 十年啦， 十年系嘛？我都有十年， 但我经常见到系真嘅， 系 即系都系喺嗰头 做嘢， 会见到，但系就好少坐咯。 好啦，咁希望今日翻工路路畅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开放全部出入境口岸，不设人数限制，亦都无需要预约。到内地前七日，如果冇外游，过关前亦都无需要做核酸检测。其中在罗湖口岸朝早六点半重开，本台记者经罗湖口岸过关去深圳，整个过程用了大约十分钟，期间需要出示入境内地的健康申报二维码，过程畅顺，亦都有旅客需要协助填写健康申报。有市民说昨晚已经预先完成健康申报，过关过程畅顺，形容直行直过超级快，亦都有市民话只是用了五分钟就完成过关程序。有旅客过关之后去到罗湖汽车站买车飞去其他地区，有市民话有要事赶到惠州淡水，自己对罗湖口岸比较熟路，一过关就可以搭长途客运，加上而家无需要做核酸检测，亦都唔使预约配额，所以口岸重开之后第一日就过关。香园围莲塘口岸首次实施旅客过关，口岸开通首日，朝早已经有十几个市民到场，选用新口岸过关。新口岸设有停车场，提供大约400个泊位，市民除了搭巴士或者小巴之外，亦都可以揀揸车前往。有市民说由住所出发，揸车几分钟就能够到达，形容十分方便，相信揸车人士会优先选用这个口岸往来两地。亦都有市民说由于在莲塘口岸附近有自置物业，所以利用新口岸可以直达，比罗湖口岸方便。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亦都有到场了解口岸运作的情况。他说新口岸作为十大基建之一，曾经申请一次追加拨款，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延迟至今实施旅客通关。他又说新口岸可以发挥分流作用，可以连接龙山隧道，交通配套方面相较其他口岸更加方便揸车人士。

龙泽先生，龙泽先生咧，咁佢就话佢本身系做即系最初佢都系做一个艺人嘅，咁但系 就 系 嗰个社长， 唔系嗰个， 龙泽寿命 都龙泽， 佢系龙泽寿一咁样，咁佢咧就佢话原本咧佢系做即系啲综合性节目咁样嘅，咁但系佢话最初之后唔系，佢话佢做清洁工咧。慢慢做下，仲好揾過佢做藝人。於是佢而家就全職，所以佢變成咧最有明星嘅清潔工人。 哦， 咁我就佢總結咗佢好多年清潔嘅一啲睇到嘅事點點滴滴。佢就話原來窮人係有垃圾睇，唔係有樣睇。 有垃圾睇， 佢負責 因為佢清潔垃圾啊嘛。 咁我就話睇一啲窮人嘅垃圾堆裏邊有啲乜嘢，你就知道啊。因為睇一個人嘅垃圾堆有啲乜嘢。佢就會知道呢個人應該都係窮嘅，咁究竟有啲咩特質呢、 我覺得 angle 好特別喎、 好好得意啊！咁我就話有四樣嘢，如果啊，即係如果你而家你發覺你自己抌垃圾嘅時候，唔係、我都有呢啲嘢，咁、你都要諗一諗自己你嘅身份地位喺邊度啦。佢話第一樣，佢話如果喺垃圾裏邊好容易揾到一啲硬幣、即係啲零錢啊，咁佢話通常呢你都是比較是冇乜錢的咁、日本就是散紙啦，咁佢就話一 yen 至到十 yen 嗰啲碎銀啦。佢話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垃圾喺嗰個垃圾堆裏邊就會覺得窮呢？咁因為佢話通常你個身容易跌咗落個垃圾堆裏邊嘅都係碎銀，咁你即係經常都會袋住啲碎銀啦，你經常袋住碎銀。你會有幾有錢呢？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好容易會推測到出嚟嘅嘢。 如果日本咧一 yen 啊，真係好難搞。 但 你用又唔知點用。咁雖然佢哋都成日，其實而家都好多電子貨幣啦，當然係。咁但係你拎住啲一 yen 咧，通常都係見到佢有個 charity 嗰啲咩慈善嗰啲， 係啊， 我哋 捐助 啊，一 yen 咁俾嘅。 即係譬如用翻我哋為例啊，我哋而家好少袋一毫子啦， 一毫子唔袋啦。 即係有你都唔知去咗邊。 我都唔知幾耐冇見過一毫子。 我即刻銀袋睇下有冇。 其實。我本身紙幣都唔係好大，因為咧往往咧都係要問阿小白提款。 我就係個 ATM， 係啦，跟住我就話PayPal住500蚊嚟啦。 但係你哋嗰啲即係用咗電，譬如歐咁樣唔用，因為用咗電子貨幣嘅。 係啊， 但如果你仲袋住一啲一毫兩毫，咁有啲奇怪噶嘛。 係啊， 咁所以我諗翻，咦，其實我都要小心啲，因為你見我有個散紙包噶嘛，我成日儲啲一毫兩毫紙或者。五毫啊，一蚊咁樣，我即係如果即係而家有啲地方就唔收啦，有啲收嗰啲我都係數俾佢嘅。 因為金管局咧有嗰個換幣車啊嘛，你儲得咁長下未去換下咯， 篤翻入去噶嘛， 未必成日見到啊嘛。即係如果見到有我都俾咗佢啦。 我提你咯。 不過呢度講翻句喎，金管局有呢啲叫貨幣車啊嘛，咁但係坊間有啲公司都係有呢啲叫 service 提供嘅，嗰啲咧就要收費嘅。 係收 percentage， 係啦，嗰啲收 percentage 嘅。好啦，咁除咗個垃圾里边见到散银之外，另一样啦。佢话如果你经常见到你有嗰啲叫做优惠嘅单啊，即系呢度咧就有少少优惠，嗰度有少少优惠，即系我经常讲嗰啲。但系呢啲佢成日话，譬如如果你话不如咩六点后买面包半价呢啲优惠啦，或者专登等嗰啲下午茶时段优惠啦，你见到呢啲特别多嘅单喺你嘅垃圾堆里边咧，咁其实即系你都中意揾着数，同埋中意。咁樣慳錢， 我有喎、 啊，我都有噶。 不過香港咧已經轉化咗啦，啲優惠通常喺邊咧？喺 Apps 入邊，就好少一張二張，佢都知道我哋即係容易唔見曬。 但係咧，佢呢度睇一提喎，如果通常你咁樣咁、樣揾叫做揾啲著數，即係你個嗰個錢都唔係好多噶啦。咁、但係佢睇一提，佢話你千祈唔好以為咁樣你係慳到錢喎、你因為你冇乜錢，所以你想慳錢。但你千祈唔好咁樣諗，因為佢話其實你以為慳咗錢。因为你咁样使钱法，你以为悭咗，变相你可能会习惯咗使翻多啲。 系啊，因为你见到着数咗、用咗、买咗啲唔需要买嘅嘢， 就系啦。跟住你就会哦，佢着数啊嘛，我买多啲，变相你买咗啲嘢可能唔用。咁你又惯咗 去变咗垃圾， 以为着数啊嘛，跟住变咗垃圾咯。好啦，咁啊第三样，佢话如果你发觉你屋企嘅垃圾里边特别多胶袋咧，你都要小心啲。 我系 嗱，佢话点解胶袋又会睇出个端倪呢？因为佢话如果一个你有习惯、好有计划地买嘢嘅人咧，你可能会将一啲要买嘅嘢咧，即系统一咗佢先。譬如我今日要买十样嘢，你会储埋呢十样嘢一次过买。 咁但係佢話如果通常呢冇乜錢嘅人呢，咁佢就會不如見到呢樣嘢平呀我就去買一樣啦，跟住見到嗰樣嘢平呀我就去買另一樣啦。咁於是者一樣攞個膠袋，兩樣攞個膠袋，咁咪即係膠袋多咗囉。咁但係即係當然香港而家有個膠袋徵費又貴咗啦。 所以大家儲埋啲膠袋係有用處嘅、即使要成多聚沙成塔嘅道理。 我點解咁多膠袋呢，主要原因都係因為你去街市買濕貨。咁你譬如買環宇買一嚿，你嗰度又係一個膠袋， 應該應該會俾噶，環宇係 環宇會俾， 會俾 咁，但係裝個環宇嘅膠袋，你唔會愛嚟用啊嘛。 咁啊啱啊， 你洗翻乾淨佢都有陣魚腥味，咁你即係大部分人你都會覺得唉、算啦，嗰、 個錯。而家都仲未翻翻去以前嗰個做法，以前攞送攬噶嘛，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七十年代嘅送攬咧， 啲馬姐攞個送攬去幫阿女爺買餸咁樣， 咁啲魚咧又就咁擠個送攬入邊啊？ 因為梳窿嘅送攬唔係密籠噶嘛，梳窿。咁佢可以梳氣啦，同埋佢有啲係用藤織噶嘛，咁所以可以洗嘅，即係買完之後攞攞水沖下佢就冇乜。 同埋舊時好中意用報紙包嘢嘅，嗰、個年代所有嘢都用報紙包嘅。自從有人講話報紙啲油墨咧有生埃之後咧，大家就好驚啦咁樣嚇。 嗰陣時包到點樣咧？我有一個即係坊間傳聞，不過我諗都係真嘅。以前咧買豆腐啊，硬嗰啲，唔係即係唔係話豆撲嗰啲，即係豆腐咧、都可以用報紙包到噶嘛。 咁犀利！ 豆腐芽菜啊嘛，好勁嘅，即係用報紙包到。 高手嚟 嘅。以前都話買橙呢都可以用一個紙袋。 唔會爛，因為你裝豆腐。 對比橙，豆腐先係真高手、 豆腐有水嘅喎， 仲有喎、包完之後個豆腐濕咗張報紙啦，跟住咧打開之後。嗰尊豆腐上面呢 有 睇返嗰段新聞出嚟。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勁啊。 咁就唔好啦。 係呀。 好啦，講埋最後呢樣啦。咁佢就話仲有一樣睇到究竟係垃圾有錢人定冇錢呢，就話、究竟你屋企多唔多垃圾堆積喺度。 喎、 如果通常有錢嘅人呢日日都清咗佢啦。即係唔係話因為衛生情況，可能好簡單。屋企有工人囉、有人處理唔使我整啦、清得好快嘅。咁、如果譬如話屋企比較即係唔係咁好環境嘅，可能係我自己要做曬所有嘅嘢。哎呀我今日放工返屋企都好攰啦，而且我都冇乜時間喺屋企，冇乜製造到垃圾。咁不如幾日先抌一次啦。咁、可能咁樣亦都會睇到究竟你屋企嘅經濟狀況係點樣嘅。咁講佢就咁講啦。咁究竟我哋自己種咗幾多樣，而我哋係咪都仲係喺個貧窮線底下呢？咁你自己都要計一計數啦。 每个女人唔系中意买化妆品就系、买衫。不过人由几时开始着衫？点解人会开始着衫？想唔想知？就等船仔转头话你知。 据一啲专家嘅睇法，原来原始人可能喺80万年前离开咗非洲之后，因为进入咗气候比较恶劣嘅地区，好似欧洲咁，先开始整衫嘅。但问题系，我哋嘅祖先用咩材料整衫呢？原来佢哋系用动物嘅皮毛整衫噶。从某啲远古时期遗留落嚟嘅动物残骸，已经可以见到动物俾人去皮同埋除毛嘅痕迹。而且从智人遗留落嚟嘅工具，可以睇到佢哋有一定嘅成衣技术，至少已经识得缝衫噶啦。除此之外，原来史前时期已经有好明显嘅男装同埋女装嘅分别，而且最早衫嘅形式其实系同14世纪早期差唔多，即系多数都系一啲宽松嘅长袍嚟嘅。嗱，虽然衫一开始只系为咗御寒，但系慢慢佢又象征咗唔同嘅嘢，好似系社会地位咁。后来佢甚至变埋其中一种嘅道德规范，即系最基本，你唔可以唔着衫咁周街走嚟走去啦。所以衫其实都对我哋嘅人类发展进程作出咗好伟大嘅贡献噶。 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旧。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降上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却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头，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 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再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张学友嘅作品咧，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小白身边多唔多朋友咧？依家开始唱翻 K 啊，或者咧去翻啲朋友嘅屋企作客嘅时候咧，依家咪好兴， 即系朋友屋企 有得唱 K 啊嘛， 因为而家咧多咗好多啲古灵精怪嘅玩具，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系除咗唱 K 之外，即系一部我哋最 classic 嗰啲唱 K 之外咧，而家呢啲玩具其实佢直头咧拎住支麦，跟住支麦咧你就可以升落你嘅电话嗰度嘅，然后你嘅电话咧就喺网上边搵啲首歌 啊，咁样可以唱。歌咁样， 唔使 app 添啊！佢直头咧系 link 去可能嗰首歌嘅 MV， 然后支麦咧就帮你瞄咗，尽量帮你瞄咗个人声，跟住你咪拎嚟唱咯。 有个音乐声同埋有个 MMO 出现咗啦， 系啦，冇错啦。咁你咪攞住个麦整俾你嘅，即系新整俾你嘅 MMO， 跟住你咪自己就咁唱咯。 系啊， 有埋 echo 有成，echo 都可以教噶。 唔知可唔可以用小白嗰啲 app 嚟唱下学友呢歌？都好多人中意扮学友唱歌 啊！ 知道 嗰啲音咧， 真系扮埋个动。作啊，入型入格， 只手指尾耳点样弯上嚟？ 好，同大家睇埋天气先。今日多云啊，早晚咧都有薄雾嘅。下午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天气和暖啊，有薄雾啊。星期三咧风势就会颇大一啲啊。本周中后期咧都系大致多云啊，甚或乎有一两阵雨添啊。咁啊，到时大家记得带遮啦。依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咁啊，和暖嘅一个早上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九龙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蒲岗村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明爱医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九龙塘会。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新墟。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在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整隻歌渗透住一股怀旧风，本周新登场占第10位，他的名字叫做 Steven Sanchez， 有这首新作 Evangeline。 Baby give it all, I give it all just to make you mine. And if you need a minute, honey I'll give you all my time, all the time. 礼拜 Hong Kong Top 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其中咧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啊 ，Steven Sanchez Evangel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上个礼拜咧，美股真系麻麻地啊，道指要跌啊，跌12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93点啦，全星期计咧，道指啊累跌咗0.15%啊，至于咧纳指跌得多啲嘅，累跌咗咧3.3%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都受到拖累啊，要跌嘅，咁啊睇翻咧啲金咧依然处于高位，有就有回吐嘅迹象。究竟开市点样睇？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噃。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嘅环节入边咧，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喺度嘅。早晨 ，Jody。 早晨，小白，早晨。 你好啊，咁啊今日嘅主题咧，我哋踏入呢个2023年啦，除此之外都踏入咗兔年啦。 嗯。 咁啊，相信大家都要谂下办法咧，点样去到将嗰啲旧嘢就应该抌手晒噶啦。 断舍离啊嘛。 断舍离咗噶啦，系啊，亦都减少源头减费噶啦，我都已经开始即系尽量减少断舍离嘅方法，就系减少源头嗰个方案啊嘛，会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旧立新方面咧，唔系净系话一啲物件嘅，管教方面又可唔可以去旧立新？推陈出新咧， 趁住新年啦，一啲比较唔系好合用嘅东西咧，我哋劈咗佢啦，就。找回一些我們啱使的東西去展望將來、去到管教那裡可能過往的時間爸爸媽媽、就是、可能很怒氣啦有時很激心啦、甚至乎、我們用很多、就是、千方百計、希望處理到小朋友一些問題一些行為情緒的問題言不由衷又好恐嚇又好但有時換來的結果呢就兩敗俱傷、與其這樣趁新年流流 我哋指望将来，建立一啲新嘅管教模式，去帮自己，去帮小朋友， 即系 set 啲新嘅 house rule， 算唔算系啊？ 可以咁讲啦， 哦 okay、 起码我哋有个方向，有个具体嘅行动方式去点处理。 不过我想问一问，首先我点样可以知道就系之前嘅方法系唔好咧？就睇我小朋友啦，佢都仲系好顽劣嘅，讲极都唔听嘅，懵塞嘅，反叛，极度反叛嘅咁样。 咁你唔系唯一一个嚟啦，即系细路仔十个字一八个都系咁嘅。 是的，咁即系代表嗰套方法可能唔系咁啱佢。 嗱，当然小白你要留意翻咧，小朋友佢唔同嘅年纪，爸爸妈妈都要调节翻你同佢个相处方式。即系我识个小白，你嗰阵时小朋友都好细个咧，幼儿阶段，而家都小学啦， 而家都二年班啦， 系啦，小学啦， 好彩都冇乜点驳嘴。 哦，咁啊， 呢个我觉得我都吓一跳。 O、okay、K， 我平时睇佢啲同学仔咧，都驳嘴都几犀利噶。 系啊，咁佢啲父母都好劳气啊，真系。 系啊，我自己小朋友咧就少咁样驳嘴。即系你话执翻啲嘢啦，咁有阵时啲细路仔都话唔使执啦，即系会讲呢一两句硬 意噶嘛， 系啊，自己执啦， 咁嗰啲啦， 系啊，佢最多都系有阵时唔系个样唔系好情愿啊，咁但系同佢我哋叫我啦，家长都系我都系两句咧。哦，佢都肯執嘅。 嗱，呢個啲小朋友咧，某程度都都好尊重爸爸媽媽啦，好睇重你啦，去調節自己，去改善嘅行為。咁呢個我都好欣賞小白平日你同佢相處方式，可能建立一個穩定嘅關係互信咧。其實鼓勵小朋友去做翻好行為係比較容易好多。但有陣時我哋關係唔係太理想嘅時候咧，要一啲管教咧，你會帶嚟頭先講有咩情況，我哋真係要立身而去到個舊咧。有時你睇下會唔會喺個管教當中？兩者嗰個關係非常之緊張，甚至乎有一啲比較深遠嘅影響，甚至有啲裂痕嘅。呢個可能某程度一啲信息講俾你聽，會唔會我哋要改變一下？第二樣嘢，你留意一下小朋友嗰個年紀，你對一個三歲同一個十歲，甚至十三歲咧係兩回事。 啊，兩回事， 完全兩回事。 多咗好多信任同埋交託俾佢，等佢自己 handle。 我諗你睇翻個年紀咧，三歲你唔係點交託到嘅， 因為 喺個能力上喺個認知成熟度咧，佢可能未必配合到。但係去到小学中期甚至开始青少年期咧，爸爸妈妈真系要调节翻你自己嗰个相处模式， 要放手啦。 系啦，当然放手去到咩位咁啊，有机会先再讲啦，系嘛吓。咁、或者咁啦，嗱，除咗去旧，头先你讲话有啲咩迹象，我哋真系要去旧。头先讲就话嗰、那个。小朋友，因為你管教會唔會令到大家關係有裂痕？咁呢個係其一個警號，你會唔會真係要立身咧？要調咗舊嗰個方式咧？第二樣嘢，小朋友嗰個年紀，你留意一下，係咪真係需要調節一下，去稍微即係唔係用翻舊嘅方式咧？嚇 ，OK， 呢啲係一啲跡象，大家諗諗要唔要去舊嘅？ 係 ，OK。咁如果我真係要立身啦，咁有啲咩建議其實可以喺個新嘅模式上面運作嘅咧？ 嗱，幫助你去諗咧，四個字，四個字。正向管教， 正向管教。 嗱，我逐个字咁讲啊， 好啊， 逐个字正先啦。正就讲个态度嘅问题嘅，即系个谂法、个心态上嘅嘢。如果爸爸妈妈抱住一个比较积极正面嘅方式去谂嘢，咁你就基本上减低好多一啲所谓负面嘅情绪或者你一啲嘅反应出咗嚟嘅。譬如如果你信小朋友，咁你就唔会下下啄住佢。 哦，系啊， 系啦，系啦，因为你信个小朋友， 都要小朋友识做嘅。有阵时家长喺屋企都秒我噶啦。 调翻， 如果话咁样讲嘅话，嗱，所以细路仔自己唔读书啊嘛，咁我唔系唔信佢，叫佢读噶，次次都唔读。 O K， 嗱，你信嘅意思咧，头先阿小白讲嗰两个字叫放手，放手你睇唔同年纪有唔同程度嘅放手。 系啊， 放手你俾佢试，嗱，当然有机会试得嚟咧，佢会碰壁。佢會碰壁嘅，會挫敗嘅，唔得嘅，或者未達到阿媽嗰個期望要求嘅。但係你相信佢，俾佢試下，而相信佢碰壁會學叻嘅咧，咁小朋友就慢慢喺個過程當中會掌握點樣去處理一啲嘢。 但係呢個我中意，因為我中意俾自己仔仔撞板嘅，撞嗰啲細嘅板。 O K， 嗱，當然大板一間會講個管字嘅問題，一間都會講嘅嘢嘅，一間講嚇。嗱，爸爸媽媽個心態上咧。對小朋友有希望嘅，唔係話對佢下下都失望嘅。如果唔係下下失望咧，其實好慘嘅。對於阿媽嚟講， 係啊， 即係小朋友好無望甚至會無望帶嚟會無助嘅。咁你好多時就正因為咁咧，我哋叫掙扎啦，開始把阿媽掙扎，就會好多咆哮啊，嚴厲嘅嘢會出曬嚟㗎啦。因為你好想最後一根救命草，我 劝唔听，我就开始打噶啦，即系变咗你会越嚟越激烈嘅、嗯。所以爸阿妈抱个心态上系正面啲啦， 正面嘅， 甚至乎唔系次次叫小朋友做嘢，佢会听你讲，但系唔好俾自己一个谂法，叫一次系永远都唔得。 嗯， 今次唔得，咪下次咯。 系啊， 呢个系一个希望嚟嘅。OK， 嗱，抱住个心态，即系甚至乎咧，即系多少少明白小朋友嗰个处境咧，系咪真系你叫佢依刻唔执，就等于永远唔执，或者甚至乎对着干而唔去执咧？ 嗯， 即系可能个心态上咧，爸爸妈妈要记住有阵时。我仲要理解佢哋個 有有有呢、這個我有， 係啦， 即係有陣時叫佢唔執嘢嘅，或者唔做功課嘅、 嗯嗯嗯， 我都將心比己啊。 冇錯啦， 如果我細個嘅時候俾我阿媽咁樣話我，我都唔想執啦。 係啊，嗱呢、這個就係個心態上正啦、啊，正面嘅。 係 好啦，第二個字向 向 正向向係咩意思呢？我個理解就係一個方向， 嗯、 一個原則嘅問題。 嗯， 如果你定一個清晰嘅方向，把持咧啲原則咧，你管教上係會容易好多啦。 哦，有陣時屋企的而且確咧個方向系唔明确嘅、哦， 一来唔明确，同埋好多方向添啊。 系啦，因为可能父母两个嘅家拉不一样啦， 嗯嗯嗯， 即系变咗大家佢无从适应啊，佢都唔知边个系跟边个，咁、嗯、所以就佢唔知道，每一次都系企喺度等有新 order 佢先 take action 咁样嘅。 嗱，不过你遇著一啲比较叫做昂直嘅小朋友咧，就无所适从、啊。但系十居其九小朋友唔系咁嘅，系、 啊、 走精尾， 精得尾啊， 冇错啦，精得尾啊。阿爸咁讲，阿嫲咁讲，阿妈咁讲，佢就会走向一个啱我嘅方向、 啊、 去企埋嗰边啦，系咪啊？咁就令到唔单止小朋友即系好精得尾，而屋企人之间个纷争会多好多嘅。嗱、 嗯， 方向上咧，头先讲就系个一致性嘅问题啦。当然，另外一个方向咧，我会睇就系、是、爸爸妈妈咧，你要明咧，佢哋嗰个建成长当中系要建立好多嘢嘅。 嗯， 管教其实系朝住某个方向，譬如我对小白怒气或者点，有啲嘢提点佢，其实。我的方向就是要小白建立做一个有责任的小朋友。 嗯。 嗱，呢个是个方向嚟嘅。 嗯。 好啦，至于点执行，一阵先讲管教嗰时候有啲执行嘅嘢啦。 好啊。 好啦，咁当然要明白一样嘢，有方向有原则，个原则上咧就是俾小朋友有自由，但系自由是有限制。 嗯。 而呢个限制当中是有原则底下的限制。 哦。 即系嗱，当然啦，我有时同啲家长讲。自由不是無的放矢，不是亂來的、 嗯 嗯 okay? 當然我們的、那個、自由當中是所謂以錫的小朋友為出發點，關心小朋友。我想十個媽媽還有九個半都是你這樣出發點的。當然要明白到呢，這些自由當中或者一個限制當中，究竟想小朋友朝著什麼方向走，建立成一個有品格有責任的小朋友、啊 嗯、 還是說一個不關我事是你的問題射博的小朋友、啊嗯啊、這個位置爸爸媽媽的方向和原則要把持得清楚、 嗯、好嗎？那另外管教了、 okay. 好了管了正向管管是什麼意思呢、嗯啊、即是你跳開講中國人很有趣做的字呢管和教通常一起用的、 嗯、 很少只是管不教、 嗯、 管的意思限制不給拒絕你想想回顧一下你和你小朋友相處當中呢好多嘢你会讲个 no 字嘅，唔俾嘅，唔得嘅，唔可以嘅。嗱，当然明白爸爸妈妈你一都系限制佢咧，会换嚟小朋友好多嘅情绪嘅，即刻同你死过， 系啊， 发脾气咁样， 着噶啦，喊噶啦。 嗱，当然我哋明白一样嘢咧，小朋友发脾气系一个自然嘅反应，但系咪下下佢一发脾气去喊去点地，我就嗱做埋今次好啦，下次唔好啦，系咪咁样咧？ 嗯。 不是的嘛、 嗯、 因为你的限制你是担心它有危险的问题、 嗯、 安危问题有些很严重的影响问题、 嗯、 OK, 或者甚至乎你不想走歪路即是大个少少不想走歪路你才是限制它嘛你的管你的限制其实以爱心出发是担心小朋友、 嗯、 当然刚才我提过管和教是黐在一起你限制得它来呢就请你放回条生路去行、 嗯、 OK, A 餐不好吃喂 A 餐啊小白会食到你肥噶，冇益噶，你都要教佢 B、C、D 餐 ，OK？ 食其他嘅餐。如果你净系话 A 餐唔好 ，A 餐唔好，一味管而唔讲俾你听，原来有第二条路行系 B、C、D 餐仲好嘅话咧，咁你就唔好怪你小朋友点解成日都要食 A 餐。 哦，所以管完之后要话俾佢听， 一定要 教翻佢。 教嘅意思唔系我拿条藤条轰佢，唔系呢啲啊，而系嗱，小白你唔使咁样做嘅，其实有更加好嘅方式。去替代呢個原底你做的方式嘅、 嗯， 就係、是、B、C、D 餐，得唔得？嗱，因為如果你唔咁樣提個小朋友嘅話咧，佢唔會學叻。嗱，我好中意中國人嗰六個字嘅，經一事會點咧？ 長一智， 冇錯。經歷咗一啲嘢 ，OK， 爸爸媽媽提過佢，佢碰咗壁，長一智，小朋友會學叻。 從中攞到個經驗，甚至乎爸爸媽媽提醒佢，原來 B、C、D 餐有更加好嘅方案、更加好嘅速度去做，而達到一個好行為嘅出現咯。 嗯，咁啊好啦，咁所以話新嘅一年咧，大家都可以喺執整一下屋企嘅一啲嘅規矩啊，同埋即係父母都要睇一睇，自己會唔會有啲時候咧，即係教教下畫咗牙。咦，你冇留意到咁啊？今日咧，阿 Jody 就同我哋就好好地分享一下，咁啊，令到我哋咧即系温故知新，知道咧嚟紧呢一年嗰啲屋企嘅 house rule 啊，或者方向应该系点样啦吓。唔该晒 Jody， 好，多谢你，多谢你。 大家好，我系一个科学家， 我系一个发明家， 我系创科人员。 科研并唔系冷冰冰嘅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身为狗狗的主人，除了好怕狗狗身上有我上次提及的牛鼻之外，有另一种寄生虫我们经常都会听到的，就是心丝虫了。心丝虫是一种由蚊传播的寄生蛔虫，会寄生在狗狗的心脏附近。而在香港，狗狗患上心丝虫症的病发率是相当之高的，因为香港全年都有蚊嘛。其实想完全预防蚊虫就很难的了，所以我们可以每个月去为狗狗服用一次心丝虫的预防药，又或者每年为狗狗注射一次有效预防心丝虫的药物。那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判断狗狗有没有患上心丝虫病呢？患有心丝虫的狗狗会出现气喘、咳嗽、水肿、无胃口、行动缓慢、屙呕、大小便出血等等的症状。但是无论是打针定是服用药物，都一定要带狗狗去兽医诊所，遵从兽医的指示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落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战斗，让我上来听候，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道旅尽头，同演出星宿，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不止每年伴我在旁，齐心追梦手牵手， 晚空重遇数位明亮的队友。 名字叫做啊七姊妹星团啊，唱嘅就系佢哋啦 ，Lollytalk 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早上啊，喺我哋神光追踪三十一环线入边咧，咁啊揾到阿畅喺度，电视部嘅阿畅喺唔喺度？ 喺度喺度，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我七点半钟嘅时间，我记得有香港故事、啊。 冇错啊，嗱，今晚七点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嘅主角咧就系呢个林婉莉啊，林婉莉咧系。用一個人工智能去扮教育的創科人嚟嘅，咁啊佢好特別啦，佢好細個咧，中學嗰陣時咧幫補家計啊，去幫人補習啦，咁啊到佢大學畢業咧，佢真係開咗補習社，一年開三間， 哎呀， 咁啊一路都係扮補習嘅啫，點解會係創科人嚟咧？咁原來佢大約10年前左右啦，佢個補習社好多學生，多到一個點咧，佢發現 不如AI 即係人工智能咧，即係透過人工智能可以幫佢調整到，即係了解到學生嗰個進度，幫老師咧去控制個教學嗰個編排啊。咁佢就開始咧同佢丈夫一齊咧用人工智能去研發軟件啊。佢丈夫咧係寫程式㗎，即係 programmer 嚟嘅。係。咁啊，當佢哋搞搞下嘅時候咧，點知啊佢個仔出世啊，咁啊確診咗呢個中度自閉。咁佢發現咧，用佢嗰啲 AI 系統咧，可以幫助提早辨識咧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咁佢甚至乎咧，將佢研究緊嗰套 AI 教育咧，就變成可以幫到針對嗰啲 SEN 嘅學生添。咁啊，作為一位媽媽啦，即係又要搞科技，又要搞事業，又要兼顧家庭，究竟佢點樣搞法嘅咧？想認識佢多啲咧，今晚七點半要睇下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啊，證明咧，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咧好願意去創新嘅人啦。嗱，咁當然啦，因為佢屋企嘅問題亦都配合咗 AI 之後咧，可以研發到，甚至乎可以揾到一啲新嘅方向。但係就睇翻佢以前咧，去到辦呢一個嘅叫做補習社嘅時候，佢已經諗到開始用 AI 喎。我哋以前個年代咧，補習社最霹靂嘅都已經係叫做上 video 堂啊嘛， 係啊播帶， 係啊播帶。而家佢已經去到 AI 嘅程度，哇！厲害厲害啦！所以你要留意住啊，七點半鐘嘅時間創科夢工場 AI 到底個發展可以去到邊啊？好，跟住八點鐘嘅時間，我同你都要啊。 係啊，就是、有呢個我要健康啲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即係覺得點樣可以健康啲咧，就係、是、出。少啲街食街邊嘢咯，咁啊食多啲自己嘅住家飯咯。咁但係我哋好少留意到咧，有時我哋自己屋企煮嘢食嘅時候咧，用嗰啲調味料啊，或者係一啲現成嗰啲醬料啊，或加工食物啊，其實都隱藏咗大量嘅鹽同埋糖或者油分。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即使我哋屋企自己煮嘢食咧，即係如果冇好好控制呢啲調味料或者冇揀嗰啲新鮮食材嘅話咧，都會同樣咧會食多咗鹽同糖嘅。咁所以嘅節目咧，我哋今晚會介紹一個少糖少鹽嘅食譜，仲會教大家煮一款健康又好食嘅菜式嘅。 哎呀，好啊，呢、這個我都要睇啊！坦白講，我有陣時喺屋企咧都會煮餸嘅，咁我有陣時都會諗啊，不如。食鹹多少少，跟住我隻手，係啦，即係譬如你就算唔講話少鹽少糖咧，油都係噶。我有陣時會諗，我唔想黐底，不如落多少少油啦。好容易有呢啲咁樣嘅壞習慣啊！今日夜晚大家睇下八點鐘嘅時間，我要健康啲先。另外十點半嘅時候帶我哋去邊啊？ 咁啊，今個有呢個紀錄片啊，咁啊有呢個綠野古巴加勒比海之旅，咁啊聽就知道啦。咁啊，我哋會跟隨呢個野外攝影師啊莊信咧，去到呢個深入去古巴，睇下嗰啲奇花異草珍禽異獸嘅。咁有幾期咧就輕輕講下啦。咁啊，原來咧喺佢哋呢個古巴個珠灣嗰度咧，每年咧都會有一個蚌蟹大遷徙嘅，即係成千上萬嗰啲。 哦，好睇喎、 啊！ 呢啲好睇喎、 啊， 係啊， 雌性嗰啲蟹咧，擒過嗰個城市，穿過嗰啲馬路。即係一成千上萬，成個地下都係嗰啲蟹，去到海邊嗰度產卵。 大唔大隻㗎嗰啲蟹？ 有大有細喎，即係多數大嘅，因為佢哋個肚裏面好多春㗎嘛。 啊，係喎，係喎，係喎。 所以佢哋爬翻由個陸地爬翻去海邊嗰度產卵，咁你都唔知點搞嘅。咁另外啦，咁又會睇下咧，去到一個國家公園個洞穴嗰度啊，直擊呢個古巴蟒蛇，去到捕殺，去到撲殺嗰只古巴花蝠，即係咩啊？蛇唔係吞象啊，吞蝙蝠啊！ 哇！ 究竟蛇點樣捉蝙蝠嘅咧？ 識飛會蝙蝠 係咧，咁我都諗都諗唔到係點樣。想知道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呢個節目啊！ 啊，搞笑啊！睇下嗰條蛇會唔會係一彈彈到好似彈弓咁樣，彈到好遠啊！飛嘅蝙蝠都捉到先。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十點半鐘嘅綠野古巴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正喎、啊，可以飞去古巴行一转，咁啊真系可以睇睇啊吓，咁啊多谢晒小白啦，同埋阿畅嘅一个分享同埋推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全部口岸开放，其中罗湖口岸朝早六点半开关，有家长带同跨境学生过境，准备嚟香港上堂。有跨境学生话，疫情三年以嚟冇喺香港上堂，当年自己就读小四，而家已经系中学生，对于可以翻香港上面授课，觉得好期待。

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使咁样分嘅。唔同类型影视作品都有唔同观众群，所以当有作品面世，有人会告诉我中意，有人同时大声话唔喜欢，正常不过啦。喜欢与唔喜欢嘅人同时出声，证明大家都系有睇，所以先会将自己感受讲出嚟。其实创作人最希望睇到嘅就系咁，因为自己嘅创作会引起共鸣，无论喜欢与唔喜欢，起码得到观众嘅回应。但是有些评论很奇怪，有没有留意当某些作品一面倒受赞赏，跟着就会出现一些批评声音。我经常好奇，到底他们是因为大家赞赏了而去看，从而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还是因为看到太多正面的评论，于是为了评论而去评论呢？我有个朋友好鍾意同我讲关于佢睇完戏嘅感受，最初都会细心同佢倾，慢慢变成纯粹聆听。原因好简单，因为讲嘅佢都唔明。我呢个朋友睇戏嘅观点完全唔系嚟自套戏，系由呢套戏以外所讲嘅嘢出发。例如周围啲人话套戏好睇，佢会话呢套戏好睇，或者大家觉得需要支持，佢就话要去支持。有一次佢同我讲边套戏根本唔好睇，都唔明点解啲人会话鍾意。我即刻问佢啦，你睇咗套戏未呀？佢话未喎，然后不断负评呢套戏，原因就系其他人喜欢。佢亦试过同我讲超级喜欢另一套戏，我又问佢啦，你睇咗未呀？佢话未喎，因为太多人负评紧呢套戏，所以佢觉得呢套戏应该系 O K， 所以我会话啦，有赞有弹都算公平啊。既然讲极都唔通，不如纯粹做一个好好嘅聆听者。不过唔系当佢系观众，系当佢系自己朋友咯。有次佢问我：你成日讲到自己懒有深度，好识得睇戏同分析。咁你点样去界定呢个地方嘅电影同嗰个地方嘅电影啊？好多人会用特定界别去将作品分门别类，经律、爱情、温馨、小品、合家欢、成人，又或者用唔同地方嘅电影划分。当然，唔同人有唔同嘅做法，但系我觉得如果咁样去分，就会脱离咗呢套戏嘅本身。无论乜嘢类型嘅戏，边个地方拍，其实都系一套作品。最简单直接就系鍾意或者唔鍾意咯。你喜欢嘅就系好作品，你唔喜欢就系唔好咯。我哋应该要睇翻呢套戏嘅本身，而唔系睇呢套戏以外嘅元素。仲有睇咗套戏先讲。唔好人哋讲乜你就跟住做，将注意力放返喺套戏度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跟你 剧八三零深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既是小说的原著作家，亦是今次深居唯一的编剧。滕兆兰认为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整体不大，但是思源的结局就和小说不同。他认为电视剧比小说更为理性。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日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面食嘅，咁、其中一款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就叫做乌冬。啊，你哋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热食同冻食咧，两款我都好中意嘅。 也有啲煎乌冬啊嘛，其实煎面嗰个衍生嚟啫嘛。 系啦，即系再长少少咯，比普通嗰啲煎嗰啲咧又再长多少少。咁你话佢历史系到底几时嚟嘅咧？咁都有唔同讲法。咁啊，呢啲系一定系噶啦。一个面或者一种嘅粉面，佢到底个历史点嚟嘅，实有好多唔同嘅讲法。 你又话系你嘅，佢 又 话 系佢嘅咁样。咁有啲讲法就话喺唐代嘅时候咧，就喺中国就传咗过去啦。咁有啲讲法就话本身佢哋喺江户时代嘅时候就整下整下就衍生出呢一种咁样嘅面咁样。咁其实咧都要睇翻，原来佢哋好多唔同嘅呢啲叫做东洋食物咧。唔係話好長歷史嘅，其實好多都即係譬如講緊我哋拉麵咁樣，拉麵都係講緊即係都係一百年咁樣附近嘅啫。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長歷史嘅一種食品嚟嘅。咁、所以你話佢哋啲食物咧，好多時都係由外地引入去。咁、當然佢哋亦都經過佢哋好多入侵，跟住就將啲美食帶埋過去，咁啊逐漸啊變化成為今時今日呢一種咁樣嘅烏冬啦咁樣。好啦。咁今日咧喺烏冬上面又有啲新嘅改革喎，咁啊見到咧喺銀座有一間鋪頭咧，佢都幾厲害，因為佢咧就聲稱間鋪頭如果你要食烏冬嘅話咧，最起碼都要排最長嘅時間啦，排三個鐘 嚇。 三個鐘食， 三個鐘我走咗啦， 我都走咗啦， 翻翻香港啦，係咪啊？ 揾第二間食咯， 已經飛翻嚟香港啦。 係啊，咁佢哋而家呢一種嘅烏冬咧，那個外貌係點樣嘅咧？咁我都上網揾過，咁佢咧係好似一條好肥好粗嘅面條咁樣嘅，咁啊直頭咧係啊好粗噶，佢成條面咧大概有五 cm 咁闊嘅。 哦 五 cm 阔，然后咧佢一路攞上嚟嘅时候咧，就我觉得似一块布多啲。 即系食年糕，成饼。 喂，系啊，佢真系一饼嘅。 小白呢个咧，好似之前深水埗有一间咧，都类似做紧呢啲嘢咯。咁我唔知依家仲喺咪度啦，嗰间铺头。 系啊，咁佢呢一个咧就声称喺近呢段时间入边咧就非常之有人气啦。 系， 咁佢个食法咧都有好多种嘅，都有热食，都有冻食啦。咁但系佢一咁大幅。嘅面咧一甩拉拉上嚟嘅时候，其实个筷子只可以夹到一条嘅啫。咁、一条佢就整到好长，可能都有长寿面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佢食落去嘅时候咧，我都要食下，因为佢有好多嘢我都会考虑，即系例如佢嗰个汤点样沾入去佢嗰个 面里 面嗰度，令到佢食落去嘅时候唔会净系得啲粉团嘅味道啦，又有汤嘅味道啦咁样。咁所以我都想去试一试，或者如果即系香港都有嘅，譬如欧港嘅，譬如深水埗都有类似嘅。咁可以先去 试试佢先， 试咗佢先。 喂，不过深水埗嗰间都排队啊，我印象之中，即系唔知有冇排三个钟就唔知啦。即系我估轻则就半个钟嗰啲基本盘咯。 系啊， 又系嗰句，走咗啦， 走咗啦，半个钟都走啊。 嗰隔篱 日本，喂唔系、哦，你啊厚纸薄皮喎。你日本啊容许到三个钟头先走，你香港半个钟头已经要嗌走咯，系咪啊？ 即系你唔好话，就算日本佢呢间铺头话声称喺银座咁样，即系高级嘅地方。要排三个钟我都唔会排，因为真系好浪费时间。特别我哋唔系住喺当地啦，你攞三个钟，我去咗好多地方啦，即系去玩好过啦，仲要排一半啦。 佢虽然话系粗咗或者阔咗，直头叫阔咗其实我唔知嗰个味道点样啊，但系斋睇咧，佢好似净系改变咗个口感， 系啦， 但系个味道可能系一样。 我都觉得系咁样，佢可能可以整到好滑。但系系啦，同埋佢个味道各样嘢咧，你真系要食过先至知道。因为本身乌冬咧，譬如而家有好多人就话啊，乌冬系咪源自呢、這、一个，譬如赞岐好出名啊，或者岩手县其实喺乌冬都好出名。 哦，岩手都出名啊。 系岩手出名，因为咧佢喺乌冬咧，其实好多时佢会分几种唔同嘅颜色，佢哋有阵时可能会加啲菜入去，或者加啲红色嘅色素，譬如有阵时可能佢加啲金笋放，即系呢啲嘅元素放入乌冬咧，其实都有嘅。咁除咗呢一类嘅乌冬之外，仲有啲。 譬如手打烏冬啦，手打烏冬就而家大家都見到都幾出名咁樣。咁仲有一啲咧就比較上幼身啲嘅烏冬，有陣時烏冬咧同埋嗰啲幼面咧，好多時大家都幾容易混淆嘅。咁如果你話好啦，我又想食啲烏冬咁，就咁譬如喺香港，咁如果我就咁買一包嘅烏冬嘅，我就會比較上推介咧係嗰啲喺急凍櫃入邊個雪櫃嗰一紮。嘅烏冬，即係佢已經係雪到硬曬。 哦，反而係嗰啲。 係啦，你抌落個水嗰度咧，就慢慢步就整翻鬆啲烏冬啦，咁樣煮嘅。咁佢有呢一隻烏冬，同埋我哋市面上都比較上容易見到嘅就係超級市場嗰啲一包一包嗰啲咧。即係我哋以前細個應該食多啲啦。即係細個冇咁多急凍烏冬。咁通常都係食一包，你自己打開嗰、那個。 有五 pack 嘅。 係啦，跟住你抌落個水嗰度煮咁樣。咁如果係呢一隻嘅烏冬咧，就都係其實我兩隻烏冬都會過一過河嘅。雖然佢就話冇乜特別嘅嘢需要過啦。即係都已經係乾淨。 其實呢一隻反而 係啊，但係反而因為佢本身佢入邊嗰啲味咧，如果你唔過河嘅話咧，佢係有一陣咧酸熟味，好容易有留咗喺個烏冬入邊嘅。 除非你整咖喱嘅啫。 係啦，咁先遮到啲味。 係啊，先冚咗佢咯。咖喱烏冬，我陣味仲重過佢原本嗰個。 係啦， 咁如果用阿梁生你嘅説法。咁咖喱烏冬啲烏冬唔使咁靚喎，真係可以用啲雪嘅都搞得掂喎，會唔會？ 如果喺屋企整咧， 就真係真係， 因為嗰陣味濃啊嘛。 係啊，嗰陣味啊嘛，即係冚住曬就冇乜所謂。 如果你話清湯，喂唔得，清湯你即係都奉勸大家過一過啦，唔好爭嗰個工序。 咁但係烏冬咧，我自己都中意係食清湯比較常多嘅，即係中意食佢嗰個。淡口嘅感覺，咁如果太多太濃嘅味道嘅話咧，有陣時又遮咗佢嗰個烏冬本身好淡淡嗰種嘅香氣喺度，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粗同中間即係咪好幼嘅中身嘅，咁你就可以適隨轉變。咁啊，大家呢啲天嚇嘅叫十九度嘅氣温，其實食烏冬都幾舒服。 係。 我的享樂時代。 早陣子咧，咁我就同屋企人咧就去咗近住沙頭角附近， 係係， 咁啊有啲農場，咁佢哋就專係可以咧就俾大家摘士多啤梨嘅，咁啊有一個咁樣嘅體驗。嗱，我喺香港我有摘過幾次士多啤梨啦，亦都有喺外地摘過士多啤梨啦。咁當中我覺得自己兩個分別最大嘅係啲咩咧？香港啲士多啤梨通常都係種喺地下嘅。仲喺地下，然之后你一路行嘅时候咧，嗰条路咧，我去过几次都系条路比较上窄嘅，咁佢可能系想种多几行啦咁样，咁同埋佢嗰个嘅款式咧，佢有好明显睇到有几款唔同嘅士多啤梨嘅款式，咁但系咧佢就冇我自己去嗰啲啦，佢就冇特别写到明啊呢几行咧系边一个品种，嗰几行咧又系边一个嘅品种嘅，咁所以你系都系要靠估同埋靠好唔好彩，咁至于你话一眼望落去嘅时候咧多唔多？紅色嘅士多啤梨就真係深紅色，你先去剪佢落嚟噶嘛。 係啊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佢你酸咩咩，你剪落嚟都冇意思。咁啊，亦都即係剪曬啲幼苗喺度就唔好。咁我咧一路睇嘅時候咧，其實本身我去過幾次咧，都係多紅色。咁當然啦，視乎翻你之前多唔多人去啦。如果好多客人去嘅剪曬嘅，咁你去到即係得個吉啦。咁通常佢個收費咧，而家就唔會話有一個。入場費嘅，我去嗰啲，咁佢就直接咧，你去嗰度摘完啦，剪完啲士多啤梨，攞住個籃， 斷磅計咁樣， 就斷磅計，咁你就 take away 就自己即係摘一啲新鮮嘅。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喺就算本地摘嗰啲士多啤新鮮士多啤梨咧。絕對唔會輸得過就係一啲外來嘅品種， 因為新鮮， 因為新鮮，同埋佢士多啤梨味真係都幾濃嘅。咁而且你話，我記得好似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係80几蚊一磅咁樣咁上下啦。咁我一轉咧，如果去嘅話，一家人咧就你預200蚊左右，咁已經係一大籃嘅士多啤梨啦。咁的而且確咧，比市面上我哋買一啲譬如日式嘅士多啤梨咧，個價錢係相宜好多嘅。咁啊，翻屋企亦都係你自己即係新鮮自己摘啦，洗一洗佢，或者浸一浸佢，其實都已經可以食嘅。咁如果你話外地嘅士多啤梨咧，個感覺咧的而且確咧係會再光鮮啲。第一，佢成個環境都係温室。第二咧就係佢好清楚，我呢一行啊，佢唔係種咗士多，佢唔係種喺地下嘅。佢個架嘅喎，個架上面就放咗好多泥土，跟住就種喺上面。咁你變咗咧，個感覺好奇麗啦，好乾淨啦，同埋你要好，你唔需要烏低身睇下佢熟未，你就已經可以就咁一眼望啦。哦， 嗰一度咧有一粒好靚樹咯，俾我就行過去剪咁樣。不過人哋嗰啲咧個收費就不一樣啦，人哋要俾入場費，要俾入場費，跟住你走嘅時候，你摘咗嗰啲咧都係要再另外再計錢嘅。係啊，所以就貴好多。香港呢啲咧，我覺得個價錢幾相宜。咁如果咧有機會嘅話，不妨去一家人， 好啊， 去摘一摘呢個士多啤梨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